大决战。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吓，咁啊嚟到2021年嘅8月26号，今天系星期四嘅早上嚟嘅。扭开心机咁啊啱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咧，咁啊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打游戏机的人，虽然现在就没有打了，但不代表我不喜欢打的。现在退而求其次，有时候就拎着电话玩下手提电话里面的 game。不过呢，想起以前小时候我都很喜欢玩游戏机，会找很多那些必杀技啊，又会想下怎样可以打得好一点啊。其实都是一个过程来的。因为虽然屋企人都觉得我太过沉迷打机，咁但系喺整个过程入边咧，亦都见得到啊，我可以喺一个而家好多攻略啦，以前细个就冇嘅，咁就会一路行嘅时候就逐版逐版喺度自己画翻嗰一版系啲乜嘢啊，跟住咧就自己即系 handmade 啊，做咗一个咧就系某一啲游戏入边嘅一个地图，你啲游戏世界咧就好大嘅，咁啊要画一个手绘嘅地图咧，并唔简单。但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其实只要你有心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游戏机当然现在就发展到去电竞啦，是不是？虽然我觉得电竞和我以前玩那些呀呀乌的游戏机实在是两码子的事情，不过都可以看到一班的叫电竞选手，他们可以很沉醉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我会称之为工作了，在他们的工作里面不断就用团结的力量啦，用奇谋啦，去到咧就夺取佢哋嘅冠军宝座。今日嘅你会唔会有一啲嘅叫做杀手锏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去到咧就系俾自己我嚟化解一个又一个嘅危机咧？任何一个游戏咧，都总系有一两招叫做咩超必咧，去到帮大家自胜嘅。学多几招旁身，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就可以爱嚟用。其实工作都系一样，工作就好似我哋人生游戏一样，总系要学翻一两套耍手嘅必杀技，等自己一遇到危难挑战嘅时候，可以耍一耍佢，迎刃而解啦。 星火山一个厂，看我俩彼此仰望，打得天也光。但电视机不懂讲万安，明知我没志气，我未配你，眼看他将带走你，我亦能落到游戏。都玩不起，你要分手，我要激斗，献给你最美满的以后。可惜我知识不够，还未拼命已撒手。 你要分手，我会补救，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也许我终有日会住进万尺天堂，再来跟他结斗。双手都已肿，对我意志力无穷，懂很多武功，但现实中相拥总扑空。明知我没志气，我未配你，但看他将带走你，我亦沦落到游戏。未拼命已失手，你要分手，我会补救，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也许我终有日会住进万尺天堂，再来跟他激斗。拯救，陪着我能挨多久？你要分手，我会补救，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也许我将眼泪跌落到也向天堂，我们终于得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还是很累，怎么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给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的？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阿明是我一个由细玩到大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有一次我去他家吃饭，发现他和他老婆很甜蜜。那阵时呢，他老婆就在厨房那里煮饭，阿明呢就在厅那里跟我捉紧波子棋。捉捉下棋，他老婆就在厨房那里叫出来说，阿明啊，你入一入来啊。阿明呢就走出去厨房，虽然只是几步路而已，但是呢就急急脚地出回来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嚿生的番茄仔，一路咬就一路问我，喂，到到哪个行棋啊？我就问了，你好喜欢吃生番茄的吗？他就咬着个番茄跟我说，麻麻地啦。咁我就问啦，你老婆嗌你做咩啊？就系塞嚿生嘅番茄俾你食啊？阿明就答我，佢以为我中意啊嘛。我哋啱啱结婚嗰阵咧，冇乜钱啊，所以成日都系整番茄炒蛋。咁佢喺煮餸之前咧，都会切一嚿番茄俾我食住先，惊我肚饿、啊。嗰阵时咧，我都几中意食噶，不过而家食得多就麻麻地咯。咁我就问佢啦。你唔同你老婆讲，阿明就话做咩话俾佢听啫？唔通我话俾佢知我唔中意食佢切嘅番茄啊？佢好失望噶。嗰盘棋捉到最后，阿明赢咗，佢仲冲入厨房咁话：老婆，我赢咗啦！食咗你嗰嚿番茄，我精力充沛，思维敏捷。 嗰一下我真係俾佢呢个闪光弹闪盲咗。不过爱情係真係需要表达嘅。一齐生活耐咗，爱情嘅表达就成为咗一啲鸡毛蒜皮嘅生活习惯。譬如係为你嘅爱人冲杯热茶，又或者係切嚿生嘅番茄俾佢食。当然啦，茶可能辣嘴，生番茄亦都未必好味。不过千祈唔好拒绝，因为你拒绝嘅唔係一个动作，而係一份爱意啊。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meet to follow their plan.Wash upon the sand.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er by far.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As longAs long as I live to you, however long you s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may. 方面系点咯？咁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34度，哇，都好热、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啲心理学家就话到，曾经做过研究，研究人有阵时不满足嘅感觉，研究人有阵时空虚嘅情感，研究人好多时都会觉得不完美嘅呢一种嘅态度，正正就系因为人啊，好多时都会唔满足，希望可以尽善尽美。有时是好的，不过有时适得其反，行上一条不归路。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不是过分的执着呢？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会争取一个更加完美的人生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绝对完美或者啱自己的人和事。好像天气这样，也有阴晴，是不是？那所以呢、原来有缺陷才可以恒久的、他们总结就说到，不完美的人生才叫做人生。肯低头的人永远都不会撞板，肯让步的就不会退步，求缺的才能够有满足的感觉。懂得什么叫做幸福的人，懂得珍惜幸福的才会有幸福的感觉。助禅大师都说到，钱的背后呢、原来是事情。我们成日在这里想怎样可以赚多些钱，其实将事情做好了，这样钱就会过来的了。而钱的背后就是人，对人好一点，件事就会容易成功，那些钱就又是会来咯。人的背后就是生命，将生命做好它，自然也都会有运气。原来生活呢就好像一场竞赛入面，形形色色的人或者各种不同的事情，只要我们做好的，不要太过贪心，也都不要太过不知足，这样呢事情就会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当你的贪念又一起去到不断萌芽的时候，当我们不知足，我们偏向了欲望一方，很容易就会引导到我们去一个错误的方向。人生可能我们有时都很容易行歪了，其实歪的不是我们的路，而是我们的心。因为人呢总是容易被贪婪所引诱，所以个心才会行偏了咯。就好像一间公司的产品出了问题一样，虽然问题好像出在产品上面，但是产品是员工做的，而员工是受制于公司的制度和管理，制度是管理员所制定并且监督的。当产品出了问题，就是员工的管理出了问题，管理上出了问题，就可能是制度，也都有可能是监管的人不力。今天当我们看到有事情发生，应该静一静，想一想，它背后出的问题到底真正的原因是哪一道呢？ 就知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

聂德权在社交平台表示，近日预约和接种首剂疫苗的市民数目呈减少趋势，令人担心，希望社会把握机会尽早接种。尤其是长者，现时70岁以上接种率只得 24.5%， 形容是大落后，必须急起直追。长者的风险是最高，最需要接种、最需要疫苗保护的一群，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接触长者，提升接种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卢嘉怡，我希望点《We Are the One》为香港队加油。因为这首歌是香港队的运动员创作出来，是我们本土制作，希望他为香港队打气。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37，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嘅白元浩打电话俾直播室外面嘅林慧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27度嘅气温啊，寻日夜晚瞓成点啊？ 都算几好啦。不过咧，我唔知点解咧，觉得咧转咗天气嘅时候咧，真系又成日都会咧夜晚半夜嘅时候醒几次咯。 醒几次、啊？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 所以把 声 你沙沙地咯，而家。 啊，系啊，我都唔知点解，有时可能系人嘅状态啦，有时可能系个生活啦。我又觉得我醒几次未必只系关个天气事嘅，可能系因为咧，我成日都好惊咧自己朝头早咧唔知醒起身咧、 哦， 我会成日半夜咧即系醒几次，第一个下意识动作都系望下个钟啦，睇几点先咁、 啊。 然后咧，我自己有样嘢，我觉得几衰嘅就系、是、咧，我会计时间咯，即系譬如我知道第二朝我可能系6:00起身嘅，跟住我就会将朝头早6:00。减翻我望到嗰个时间，即系睇下仲有几个钟头瞓咁样咯。 哦，我寻日夜晚咧都瞓得，我谂住早啲瞓啦，因为都攰啦。咁、结果咧就差唔多11:00嘅时候就瞓啦，跟住咧就分别咧点几啦，3:00啦都醒过。 咦，你同我差唔多喎。 係啦，然後啲呆呆地咁樣，跟住唉四點幾都係要直頭起埋身啦，要翻工啦咁樣咯。 嗯，我有時都會嘅。如果咧半夜，譬如可能去到四點鐘都醒咗，然之後發覺好似都幾清醒啦，我會早啲翻嚟做嘢，所以我有時係會半夜咁樣翻咗嚟咯。咁但係我又會覺得。都冇所谓嘅，即系时间都系你自己去谂下点样运用嘅啫。嗯，所以有时我觉得冇所谓嘅。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如果你将个生理时钟变得太混乱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对自己嘅健康同埋作息唔系咁理想啦。 嗯，咁啊，所以 但我觉得呢一种颠倒生理时钟咧，可能喺日常生活习惯里边，如果成为咗习惯就唔好啦。即系譬如你一日系朝头早。四點起身，一日係五點，一日係八點咁。咁啲人就話可能會令到你個體質咧覺得越嚟越容易攰啦。 嗯，都啱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長期翻早嘅，會好過咧又今日翻早，然後聽日又翻夜咁樣咯。 係啦，咁樣會對於你嗰個人嘅生活模式係會好啲嘅。咁但係我想話咧，呢一種顛倒嘅生活咧，喺有一個情況底下咧，可能係會經常出現。 係。 就是当你去旅行的时候。 哦，去旅行呢是一切豁免的。 是啊，但我觉得呢可能我们都即可能太久没有去过旅行的关系呢，即是你可能有短程的旅行，即是譬如可能是新界一日游啦。 是啊，我明白啦， 香港 一 些短期游啦。甚至乎而家我知道最熱門嘅地方，啲人係去離島啦，即係可能住下度假屋啊，或者係真係叫做觀光下，四圍行下。 係啊，其實我咧都有諗過去唔去嗰啲離島嗰啲度假屋嘅，咁但係咧我 係咩咧？ 唔係我揾過好多嗰啲度假屋咧，其實好多都係嗰啲丁屋村屋嚟嘅。咁、 哦、 我 所以你覺得？ 我翻屋企，即系你明唔明？ 都系嘅。你通常去旅行嘅第一个目的就系你想去一个同自己平时生活唔同嘅地方啦，或者模式啦。即系如果你去翻住好似即系搬住另外一间屋入边咁样，咁你就应该唔会有呢种旅行嘅感觉啦。 我呢啲乡下仔咧，应该如果要譬如 staycation 啊，反而咧就系要去嗰啲市中心嘅嗰啲酒店，跟住住得好高嘅，例如住够佢唔知五十几楼六。十几楼嘛，咁一擘大眼咧，打开窗望落去咧，哇，好繁华咁样，就唔好似平时屋企咁咯，望落去只系条河。 你都讲得啱啊，其实咧，旅行之所以令到人有个刺激嘅感觉咧，就系因为同你平时嘅生活好唔一样咯。例如啲人中意去旅行，通常系点咧？拣一啲同自己语言不通嘅国家啦。或者食嘅嘢同你平時好唔一樣啦，住嘅地方同你平時好唔一樣啦，甚至乎一啲時間即係有時差嘅地方咧，你越係中咗呢幾個 point 咧，你就越係覺得自己嗰趟旅行咧係好特別嘅喎。其實但係唔知點解嘅喎，總之覺得要同平時生活嘅嘢好唔一樣，樣樣嘢咧都係唔同嘅，咁你就覺得自己去嗰趟旅行咧。是特別好似見識得多了咁樣咯。 時差就好難搞啦，因為時差真係好難自制啊。咁啊，一定呢個關乎地球啊。 唔係都得嘅，你揾一個厚啲嘅窗簾，然之後自己自制開燈熄燈時間咯。 咁辛苦。喂，但係你頭先講其他嗰啲叫做嗰啲元素咧，都可以容易啲揾到嘅。即係例如好似頭先我所講，就係揾自己同生活環境好不一樣嘅地方。跟住先至嚟個 station 啊，咁個感覺你咪會好似越大反差就越有旅行嘅感覺嘛？你頭先話 都係噶，因為咧啲我突然之間會咁樣講咧，就是、因為我最近咧睇到一個旅行嘅網站喎。嗱、雖然而家咧真係真係冇乜機會可以飛噶啦，但係咧佢竟然咧都分析咗咧話，你同啲乜嘢人或者同幾多人一齊去旅行咧，原來同你成個旅行嘅體驗咧，或者你之後嘅滿足度咧係好掛鈎同埋好唔同嘅喎。 係、哦、啊。 系啊，嗱，我自己就试过同一大班人啦，都试过同自己嘅另一半啦，亦都试过同屋企人啦，亦都试过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即系我所有嘅体验都试过。 咦，我都系、哦，我都系所有体验都试过、哦 啊。因为咧，有啲人系真系习惯咗，净系譬如我每一次都净系同个 friend 去嘅，或者每一次都中意自己去，因为有啲人系真系会咁样选择噶嘛。咁、啊、我自己咧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我觉得那个网站咧有啲地方都分析得几啱嘅。嗱、嗯，例如佢会讲。 讲咗咧，同啲一大班人一齐去旅行咧，有啲乜嘢好处咧？咁就因为咧，其实呢个我又觉得系真的。嗱，你同一大班人去旅行嘅时候咧，你通常大家唔会话一个人去 plan 晒所有嘢噶嘛。咁、其他啲人都总会有唔同嘅意见啦。我嗰阵时嘅经验就系咧，大家去嗰个地方咧，我记得嗰阵时成十个人一齐去旅行嘅。咁、然后咧，就每一个人讲咗自己想做呢一趟旅程嘅一样嘢啦。咁就可能都系一两个比较有中意 planning 嘅人咧，就去嘅计划嗰个行程啦。咁但我想话咧，嗰、个人咧 plan 嘅时候咧，就同我讲翻啦。佢话其实咧要满足晒我哋十个人嘅要求咧，基本上嗰八日嘅旅程咧已经 plan 晒，因为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同咯。 每人一个愿望，跟住就已经哦搞掂走得。 咁所以咧，其实咧亦都系会令到你嗰趟旅程咧特别有惊喜嘅。因为如果你只是跟你自己想去的地方，你就永远都只是去了那一类的地方、你未必真的开拓到你从来未见识过的东西。 嗯，都啱吓，咁样。 系啊， 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优点又真的都挺成立的。 所以呢就跟下其他人看看有什么地方好去咯。 冇错啦，冇错啦。咁有些人就说跟家人去旅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同声同气，通常那个拗叫就应该少一点的。 吓、啊，是啦。 系啊，同埋叫松吃饭的时候，大家的口味会一致一点。已经系差唔多系啦，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归属感喺度嘅。 系啊，嗌唔嗌辣都系一个问题啊嘛。 诶，系啊，系啊，系。咁同伴侣去旅行咧，呢、一个即系通常咧，睇你恶啲同你个伴侣恶啲。 嗯，系咯。 咁都 OK 嘅，即系都系一个比较简单啲嘅旅程啦，两个人。咁至于一个人去旅行咧，其实佢都有分析嘅。因为有啲人系特别中意一个人去旅行噶嘛。虽然可能咧一个人去旅行咧就啲相嘅角度咧就会有啲限制啦，一系就自拍，一系就自己动个脚，永远都系拍住嗰个角度啦。咁、但系咧啲人就话啦，其实咧系令你最难忘嘅旅程咧，通常都系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 系咩？ 系啊，嗱，因为咧佢就话分析啦，因为所有嘅决策啦，同埋咧经历咧，都系你自己一手一脚去策划噶啦。因为你决定，譬如你要去边度嘅时候，你要自己谂啦，或者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都系自己一个人解决嘅。咁所以就话咧，对于呢一啲嘅过程嚟讲咧，个人自身应该系会最深刻嘅。 哦，个个都深刻嘅，咁啊睇下去边度，同埋撞到啲咩事情咯，系咪？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快啲有得去旅行啊嘛。 系啊， 好啦，咁啊，快啲翻嚟见面啦，拜拜。 好啦，阵间见。拜拜，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出面室外气温是27度的一个早上，早晨早晨，神光百科今天揭一揭，跟旅行都有少少关系，因为而家我哋咧就唔可以成日飞嘅关系，都会留翻喺香港嗰度旅游啦。特别系去郊外嘅地方啊，我哋经常都会见到一种嘅动物，野生嘅动物就是、野猪啦。野猪咧就系香港常见嘅野生动物嚟噶，亦都系本地啊最大型嘅陆栖哺乳类动物。通常野猪咧都会以一个家庭嘅单位去到出没嘅，一只成年猪啊，个体重可以去到200公斤嘅，咁就重过晒我哋啦吓。咁而体长咧就可以达到2米，所以都好大只噶。我一次上山咧都见过啲野猪王啊，哇，真系成只牛咁样噶。初生野猪一般咧都带有浅棕色嘅条纹，其实望起上嚟个样子都几可爱噶。咁喺成长期间就会慢慢消失啦，咁最后成为咗咧就嗰啲啡啡色嘅嗰啲嘅野猪啦。红色嘅野猪咧就生有獠牙，咁啊用嚟做咩嘅咧？咁啊可以用嚟打交啦，可以用嚟掘地啦，因为野猪好中意翻开地下嗰啲泥土咧就揾食物嘅。一般嚟讲啦，佢哋嘅习性咧就都唔会主动去到攻击人嘅，因为佢哋习惯避开人，咁啊只会喺受惊或者就系受到挑衅底下先至会攻击。所以咧，如果你喺行山啊或者其他地方见得到野猪嘅时候，第一样嘢千祈就唔好行近佢，同埋佢嘅小朋友啊，咁佢会以为你袭击佢哋，咁就会攻击你噶啦。 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笔吻。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未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然后陪未来画地图。清醒 我也要醉倒开始， 过去人去知道风花雪， 碰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 大专结都好，大苦结都好， 甜蜜蜜更要趁早。 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绅士地相处。错逢如唇扬亦冷汗如偶遇，过来人成熟靠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杀猪。 举杯的刺激想维持，难道要拘谨地相处。错逢能甜蜜过哪怕。 现在来到朝早的6:49啊，吓，出边啊27度嘅气温，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要请阿海出嚟咯。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真系要请教下你啦。嗱，而家叫做踏入凉凉地嘅小秋天啦，咁系咪都要应该喺啲服装嘅布料选择上面咧，同夏季有啲分别咧？ 我真系好鬼中意你嘅啫。 点解咧？ 即系你咧，即系咧，好多人仲喺度，哇，好热啊，热到死啊，咁样咧，你已经有小秋天嗰个感 觉。唔系啊，当你好想俾个藉口自己买嘢嘅时候咧，你就会分得好清楚。 啱啦。 咁到底秋天其实应该最主要会发现啲乜嘢布料为主咧？ 嗱，秋天咧，其實我覺得好多布料都會有嘅，例如棉布啦，會有啦，麻質嘅布其實都會繼續都會有嘅。咁另外絲就睇下佢會唔會夾落去一啲衫度，因為可能成件用絲質嚟做咧，就會有啲凍啊，係咪？係、個感覺。然之後你會想象就係絲質料，可能你夾著绒褛咧，可能嗰个轻重嗰、那个区别太大啊，咁又未必会好夹、但系反而可能啲混纺料啦，就一年四季都啱着嘅。咁究竟我即系以上讲咗嗰啲嘅质料咧，各有啲乜嘢嘅特质咧，咁都可以同大家讲。 其实咧，你头先提嗰几种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棉质啦。 啊，点解你会中意棉质嘅质料咧？ 贪方便，同埋我觉得真系最舒服系棉质啦。 你都啱嘅，其實棉質咧真係嘅，我哋所謂嘅棉啦，真係 cotton 啦，其實咧我自己有陣時都會分唔清咧，究竟係木字邊嗰個棉啦，定係巧字邊嗰個棉嘅喎。咁但係當你咧了解咗嗰個布料嘅特質嘅時候咧，啊，我就會寫字嗰時候我就會好清楚係木字邊嗰個棉啦。即 係 嗰個棉布啊，因為咧其實佢本身真係由即係嗰個植物嘅纖維棉花嗰度去採集，然後製造出嚟嘅布料嚟嘅。係啦，咁佢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棉嘅纺织品嘅统称啦，所谓棉布啊 ，cotton 嘅布咧，其实都系啲棉嘅纺织品嘅统称嚟嘅啫。因为如果你要再细分咧，其实棉质嘅布咧都仲可以再细分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咁喺度我哋就即系不要分得那么细啦。我哋统称咗做棉布先。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嘅，其实咧佢真系会比较系，我会用柔和贴身嚟去形容棉质咯。 系， 系啦，即系你可以想象，譬如你一件 cotton 嘅 T-shirt 啦，咁样佢都系比较啲柔和啲啦，贴身啲嘅质料嚟嘅。其实棉咧，佢嘅保暖咧都系做得都几好嘅。系啦，个保暖度都系几好嘅。另外咧，佢嘅吸湿性都系好。 系啊。 咁嗱，当你话吸湿性系好嘅时候咧，你就要想象啦。譬如你话我用一啲棉布嚟抹嘢，因为佢吸湿好嘛，咁你要嚟抹嘢咪好好咯，索水嘛。即系譬如我台面有笪水，咁你用一啲唔索水嘅布。譬如麻质嘅布，你真系嬲住咗嘅，你会抹到系咪？但系当你用棉布嚟做衫嗰时咧，佢就叫有辣有唔辣啦。因为如果你比较大汗嘅时候，佢个吸湿性又好嘅时候咧，你就会可以有个图画出咗嚟啦，系咪咧？就系嗰件 T 恤，譬如你个架底啊会有得汗啊，背脊嗰度会有得汗啊，系嘛？即系深色咗啦，跟住就会咁呢个就系佢嘅吸湿度系好嘅，你可以话系佢嘅优点。但系如果你话火啲大汗人着，佢可能系一个。未必是一个优点，它不至于缺点，但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的一个优点。另外它都会有一些小缺点的，当然就是棉质的布，棉布呢其实它是容易缩水的。是的，所以呢你在洗衣机那里，其实现在的洗衣机都很智能的嘛，其实它已经 你冇一个概念，究竟用热水洗、暖水洗、冻水洗都好啦。佢洗衣机上边咧嗰个掣咧，佢嗰个钮嗰个掣咧都会话埋俾你听。Cotton 可能你就用呢个水温洗，唔同嘅布料你可能用唔同嘅水温洗。喺个洗衣机嗰度佢都有说明咗。咁一般其实棉质咧，我自己觉得都系用冻水洗会比较好啲啦。 系啊， 正正就系因为佢易缩水。同埋如果系全棉啦，我哋讲紧咧真系 100% cotton 咧。你就真係怕燙衫呢，就可能唔好考慮佢啦。因為呢棉布呢，其實呢棉嘅布料呢其實係易炒㗎。所以呢就要燙嘅。如果我好怕燙衫嘅呢，可能你就要避一避啲 100% cotton 嘅衣物啦。咁 都係。我自己呢都好怕啲衫呢一坐一坐，或者呢有時呢烏低身起返身已經炒咗一條痕呢，咁就好尷尬囉。 係呀，不過我覺得呢而家呢即係我哋呢一代嘅人呢對嗰啲衫嗰個潮唔潮呢，可能個要求呢冇以前啲人咁高。 都係嘅，都係嘅。 係咪呀，即係以前我哋可能件恤衫呢話要燙到起骨嘅。嗰件西裝領呢要壓到佢薄一熟嘅。而家可能咧，我哋真系随住嗰个时代唔同咗咧，我哋对呢啲所谓嘅压到佢实一实咧，嗰个要求我哋系会宽松咗噶。 都系嘅，都系嘅。 但如果你讲到话巢咧，就点都唔够我哋跟住讲嗰种布料咁巢噶啦。 我知系麻质， 冇错，就系啲麻布啦。其实麻布咧，好似头先咧讲棉布咁咧，佢都可以细分唔同嘅麻嘅布嘅种类嘅，提几个名啦。譬如咧，有啲叫亚麻啦，黄麻啦。剑麻啦，咁你咪再听啦，你已经觉得喂好乱啊，唔好再讲啦。 好多麻啦， 系啦，好多麻啦，咁样够啦。咁即系我哋不如就统称佢咧，就叫做麻布，就系啲 linen 嘅料嚟嘅。系啦，其实佢都即系即系头先咁讲啦，都系啲麻布嘅总称啦，都系一啲纤维制成嘅布料嚟嘅。系啦，用纤维制成，佢适合可以做啲乜嘢呢？其实就系做一啲叫我哋所谓叫做啲休闲服啊。好 leisure 啦，譬如啲日系咧，好日系咧，都系好休闲嗰类噶嘛。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日本衫咧，佢好多都系用啲麻布 linen 嘅布料嚟到去做嘅。或者咧，我哋所谓一啲嘅工作服， 系， 譬如可能你会去到一啲嘅店铺，可能咧嗰啲员工佢会真系要着一啲嘅工衣啦，或者一件嘅围裙啊呢啲咁样。嗰啲工作服咧，好多时佢都会系麻布去做。因为够襟磨啊，系啊，所以咧就麻布咧喺传统上面咧都系要嚟做一啲嘅休闲服啊，或者啲工作服嘅。但系近年咧，其实你会见到咧时装嘅趋势咧，尤其是去到夏天嘅衫咧，都好多麻质料嘅出现噶。 系啊， 正正就系因为咧佢冇头先我哋所讲咧棉质料嗰一种咧，喂索晒水、啊，好贴身、啊。有啲人咧，而家咧就開始啦。近年咧都會接受啲比較 loose fit 啲嘅 cutting 啊。所以咧，我哋亦都會咧就係、是、接受咗用麻質啦，或者係一啲麻質去溝 cotton 做嘅一啲嘅棉麻質料嘅衣服啦。係。佢個優點咧，其實就係話在於咧，佢嗰個強度好高啊。我哋頭先講嘅襟毛啊嘛。 係啊，係啊。 好襟啊件衫，咁然後咧佢嘅透氣度咧都係高嘅。所以點解夏天咧好多真係好熱嘅地方嘅人啦，譬如日本啊、韓國，佢哋夏天嘅温度其實比香港咧還要高噶。佢哋就會著麻嗰個接受度咧，佢哋就會比較高一啲。但係當然啦，個缺點咧就係話你既然做嗰啲工衣咧，你會想像到佢就係比較粗糙啦、比較硬啦咁。所以如果當佢進入咗個時裝嘅界別咧，佢就唔會係啲全麻質嘅嘢啦。佢可能就會溝咗係棉啦，就我哋之前成日睇話棉麻嘅質地啦咁樣。當然要睇個比例啦，即係喺時裝界別，當然佢哋真係喺嗰個設計上面咧，佢哋嗰個平衡就會攞得好好嘅。另外啦，咁如果你話麻唔得太粗糙啊，咁樣我哋有。你可唔可以俾啲真係好柔軟柔和嘅質料我呢？咁我哋可以諗嘅呢就係絲質啦。其實絲呢都係以一啲嘅蠶絲嚟到做一啲嘅原材料啦，再編織而成嘅一啲嘅質料啦。佢嘅品種其實都好多嘅，我哋都唔好分得那麼細啦。咁樣咁你總之就係用蠶絲蠶絲嚟到編織而成嘅，咁佢呢就已經係一啲嘅絲質嘅質料啦。咁優點在於咩呢？就係佢好輕啦，好薄啦，好柔軟啦，好爽滑啦，透氣啦，同埋佢有光澤，嗰種光澤係佢真係自然出嚟嘅光澤嚟嘅，就唔同話我哋有一啲嘅布料咧，可能係後期做一啲嘅光澤到俾佢，同埋正正因為就係佢嗰種嘅柔軟輕薄同埋光澤咧，所以佢做出嚟嘅衫咧就會俾人哋咧高貴啊嗰種嘅感覺啦。咁但係當然絲質咧都會有佢嘅缺點啦，其實絲質都易巢嘅，同埋佢容易爛嘅，勾一勾咧就冇啦。 係啊，同埋一勾爛咗咧，你真係冇辦法可以修補到噶啦。 啱啊，所以咧近年咧，其實就會興一啲嘅混紡嘅材料啦。所謂嘅混紡咧，就係、是、用一啲嘅天然嘅纖維，再加一啲嘅化學纖維，按比例然後咁樣混合去織成一啲嘅布料。佢嘅好處就係咩啊？就是集合了我们以上讲的优点咯然后又排除到我们以上所讲的布料的缺点咯所以为什么呢近年呢很多时候呢所谓就是一些 blended fabric 其实它呢就是一些混纺混料的衫啦是啦咁如果你说、哎、我不是很追求一定要 100% 棉咁其实它很多时候我们就啲衫呢用了混纺去做呢就会避免了一些缺点又攞到一些的优点来到去做啦 所以呢人真的越来越聪明的不单止科技发达衫都越来越进步的 冇错，咁有时又即系唔使一定要100%嘅。我觉得随住即系时代嘅进步啦，有阵时有啲 blended 嘅嘢咧，可能都系大家嘅选择嚟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同阿海倾多咗之后咧，我接受程度都开始拓阔咗，即系可以试下啲唔同新嘢咯。咁样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同埋更加迷人咧。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多啲唔同嘅，即系关于布嘅冷知识啊。 好啦，唔该晒阿海， 下次倾， 拜拜， 拜拜。 啊、原来布都有咁多唔同嘅款式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啦。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好快脆会到早上嘅7点噶啦。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指挥中心话，虽然同原本约定嘅标示方式唔同，但当局仍然愿意积极争取呢一批可以提早到货嘅疫苗。如果唔争取，可能会被送到第二度。复星拥有 BioNTech 新冠疫苗喺大中华区嘅代理权，包括两岸四地。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嗰批疫苗原本系出货到大陆，但因为相关部门至今未核准使用 BioNTech 疫苗，超过100万剂疫苗嘅部分订单转到台湾。一名女子懷疑代入虛擬貨幣騙案，共被騙去76万。警方尋日接獲33岁女受害人報案，指較早前在社交程式認識了一名男子，被介紹使用一款手機應用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他之後分別將80000元同埋68万匯入應用程式的指定銀行戶口，但其後未能取回款項，懷疑受騙之後報案。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无人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奖牌大热之一余翠儿再度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余翠儿在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残奥会四届共赢得7金3银一铜的骄人成绩。今次角逐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个人赛，可不可以再搭颁奖台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咦，你阿爸唔系退咗休噶啦咩？我最近仲见到佢翻工嘅。 系啊，佢做嘢嗰间巴士公司 好重视员工嘅工作经验，所以公司有个退休重聘计划啊。 诶，几好、啊！巴士一日服务咁多人，同时要维持高效率嘅服务，有一班资深员工担任唔同岗位，同埋帮手培育新嘅同事，喂，真系帮到唔少手噶。 系噶，其实唔同工种当中都有好多巧妙，唔系上几堂就学到嘅，系要靠啲前辈以第一身同年轻一辈去分享噶嘛。 咁呢班退休重聘嘅员工有啲乜嘢福利噶？ 佢哋一样享有全职员工嘅福利，包括年假啦、医疗福利、家属免费乘车证等等。公司仲以灵活聘用模式，例如系月薪又或者系时薪雇用退休员工，好弹性噶。呢、這个退休重聘计划咧，仲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就业大奖添。 咁真係好喎、啊、员工係公司嘅重要资产，如果多啲公司或者机构推行呢啲长者及年龄友善嘅就业措施，配合年长员工嘅工作需要就好啦。 同意，咁一班有心有力嘅退休人士就可以重投职场，继续贡献社会。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同、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经文、 侯家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莫莉亚都叫你搭早班车㗎啦，你睇你一讲时间个临时支架就少咗两条横绝条同斜撑杆啊。 蓝杰唔係呢，早班车冇问题啊，但係其实少两条咩条咩杆咁样，个临时支架都係冇问题㗎啫，斯芬可。 梗係唔係啦，莫莉。你都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啦，嘉宾有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临时支架就会够稳阵。我係 Raymond 蓝杰。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七点十分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亦都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话说咧，我仔仔啊今日就翻学啦。 系啊，唔使九月六号开学嘅。 系啊。 点解咁早翻学嘅咧？小学都。 小学要求翻，咁咪翻咯。我啲做家长嘅听话。 咁可能咧，因为之前咧疫情咧，好多冇得面授课啊。咁而家把握翻时间咧，早少少开学。即係有少少嘅環境嘅轉變啦，以前咪九月一嘅，咁但我聽到問到啲朋友咧，都有啲係九月六開學啊， 係咩？ 係啊，九月六啊。系啊，咁但系你嘅小朋友咧就早啲开学， 系啦，就今日开学啦啊， 系啦，咁啊可能咧开始多车， 所以我就想睇下系咪多车啦， 系啦，唔怪得知啦，所以渡船街开始多车咯、 哦， 平时路面呢个时间咪正常嘅， 系啊系啊，咁 我 睇睇其他啦， 好啊，咁啊都好彩啫，净系爆水管封路啊，喺葵芳嘅葵福路兴芳路交界，葵福路兴芳路交界啦，咁就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经过留意翻啦。咁另外较早前咧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售爆水。 水管影響需要封閉的道路咧，而家就重開。至於路面方面咧，就只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嘅，暫時就係咁多。 咁暫時交通都幾好啊。不過咧，就係而家8月26日啦，咁真係去到下個星期啦。大部分嘅學生都翻落嘅時候咧，到時更加要留意住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嚇。 係啊，開始會路面非常繁忙，早就有車龍出現㗎。係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喺邊度？ 早晨啊，小白，聽唔聽到你啊？ 聽到你嘅電話好窒啊！ 系依家咧， 哦，依家 OK， 依家 OK， 系啊，点啊点啊，依家呢个位啊，风水位嚟啦， 哇，今日企耐啲，企埋好嗰份， 背山啊，唔系面海，都系面山啊，背山面山，背靠啊狮子山，面向咧就系、是、呢个太平山山顶，咁、哦、啊最高嗰啲建筑物咧都睇得到啦，同埋咧。山頂啲樓都睇得到，意味住咩呢？能見度相當之高啦、哦！藍天白雲啊，今日啊萬里晴空啊，唯一一樣嘢唔好啊，曬得滯，曬得滯。 哎呀，唔怪之得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啊！哦， 係啊，有陣時係咁啊嚇，即係你話啊唔好天咧，又話要帶遮啊，咁啊你話好天咧，咁啊點啊要搽防曬咯，帶定啲防曬啊，或者帶定啲防 UV 嘅遮啊、嗯，或者有一樣嘢超級超級重要，就係、是、要帶呢、這個。太陽眼鏡啊，嗱，唔係話要扮型或者去沙灘啊，或者遠足啊，做戶外運動咧、啊，先需要戴太陽眼鏡啊。因為咧，我都睇到啲研究報告啦，話譬如朝頭早咧，啲太陽即係陽光啦、啊，如果真係接觸到眼睛咧，其實個傷害性都幾大啊。所以咧，如果你話等車嘅時候咧，你再加埋玩手機啊，手機啊嗰、那個玻璃啊，又會反射啲光咧，跟住都。再傷眼一啲，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喂玩手機咧好驚啊，即係喺屋企咧，譬如喺個被竇嗰度玩啊，或者喺間房嗰度成日熄曬燈咧，好對眼睛唔好啦。不過其實咧，原來咧喺户外嘅地方，陽光猛烈底下咧，因為你都會教到個 mon 咧勁光啊，你先睇得到。係啦，咁所以咧對眼睛咧就有機會做到啲勞損咯。咁所以即係。第一樣嘢啦，有陣時如果大家有啲可以辨識嗰啲鏡片咧，其實都可以試試用用嘅。咁另外就係戴到副太陽眼鏡，特別係駕駛人士啊，因為咧天光嘅時候咧，同埋黃昏咧，日落日出嘅時候啊，好似 Didi 話就係成日咧都係嗰啲意外高峰期，因為有陣時咧大家都係駕駛者啦，哇有個好猛嘅太陽喺你面前咧，有陣時咧你都來不及啊，將嗰個車頭咧未有塊嘢擋住陽光嘅、啊，你都掹唔切嗰塊嘢落嚟咧， 就殘咗落你隻眼底嗰度。 係啊，咁同埋你有嗰個陽光嗰、那個光源會 detect 咗你，可能有啲盲點或者有啲。即係有陣時路面上面有啲嘢你估唔到啊嘛，可能你自己揸得啱，人哋揸得唔啱，咁人哋都會嗨到你或者撞到你咯。咁所以咧，真係要一眼關七啊，所以要戴定太陽眼鏡咧就無往而不利啦。不過今日咧確係體感上啦，即係幾熱啊嚇，咁啊，所以咧天氣方面都唔講咁耐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休息下啦，好唔該曬歐。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嘅，咁啊日間都係酷熱嘅，最高气温34度添，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而家就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啦吓。咁啊，另外就系一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系属于一至到二，咁啊都几好啊吓。咁啊，日日睇住呢个指数都见到空气好啊，吸咧都吸得大啖啲咁样清新嘅空气。早上嘅时间听听我哋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嗱，上次我哋就开咗啲新嘅领域嚟讲啦，就系讲下啲非艺人管理嘅经理人业务啦。我记得你话要讲细节嘅。 哇，你我即系咧透过晨光大学呢一样嘢，除咗分享我嘅嘢之外，我认识咗。阿林慧小姐嚟咧，好细心， 系啊， 亦都好好记性。 当你好好奇想知道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会记得噶啦。咁到底我哋讲紧嘅呢啲经理人业务当中，包括咗啲乜嘢细节咧？ 多谢你 ，Barbie。你已经热答咗，你可以帮我答咗你条问题啦。 系 好奇，我认为一定要好奇，我个人认为， 我做過都唔少唔同行業嘅朋友嘅，唔一定會話我係一啲專業人士嘅經理人，即係聽落去好似有少少唔係好妥啊！呢個律師又經理人，咁你好似覺得好似好奇怪咁樣啊？咁我會話係我係佢代表，係 representative 咁樣啦嚇。啊，咁多唔同行業，如果你個人冇嗰份好奇心咧，即係好惡搞噶，即係你做同一樣嘢做得多，你又會覺得悶，但係當你如果你手頭上你做緊五個行業嘅人嘅代表，哇！你如果你少份好奇心咧，即係少啲啲啊，你都搞唔掂。你好奇，你就會有興趣，你一定要有好奇心、有興趣，你先至會為咗嗰份工作去落好多心机去做 research。喂，你唔同啊！你话我考试我都做 research 噶啦，我做 paper， 咁嗰个试你一定要考噶嘛？系咪先？工作做多做少系你自己知 嘅 啫。 尤其是自己安排嘅工作。 系啦，你只得你自己知嘅啫嘛。你话你好勤力，你呃人都得噶啦。其实我话系啊，我做咗廿个钟头 research， 其实你做咗两个钟咁。 办公系嘛？ 系啦， 而家好兴呢个 term 啊嘛，扮住做嘢。 系啦，啊咁我哋自己即系经理人业务，真系一腔热血咁去做啊嘛，所以根本上唔会有机会去呃人嘅。如果我要呃你，我净唔做啊，因为工作嚟噶嘛，你做唔成咧，冇效果就即系逐啲讲嘅。 Suppose 应该系多劳多得啦，就算唔多劳多得都要多劳先得起码。 系啦，咁我你又记得啦 ，Barbie， 我都好多个礼拜之前我有提过一样嘢，特别系你同专业人士去合作嘅时候，我你唔够专业。嗰、那个专业人士唔会揾你噶，其实，佢做嗰、那个佢做嗰科，你第一个问题佢话系啊，我想揾个 representative 啊，我想揾个经理人或者想揾个管理公司，我点解要揾你咧？嗱、你话如果你系一个歌手，咁我话俾你听，哎，我识好多唱片公司嘅，我识好多监制嘅， 会讲下自己嘅人脉啦，讲下自己点样帮你揾机会啦，呢啲 啦。系啦，咁呢啲系讲人脉， 系啊， 我识好多品牌嘅，咁应该机会都唔少嘅，我觉得你都好好嘅。专业人士唔同啦，你识人脉，佢够识得人脉咯。佢喺个社会度打滚咗咁， 或者佢识佢嗰行嗰啲人仲多过你添。 哦，一定噶。咁你如果你连佢嗰科啲基本嘢你都唔识，你冇嗰个好奇心去钻研去做 research， 你根本你连门口都唔会俾你行入去咯。咁你要谂下，其实我去做呢啲经理人嘅业务，我唔系净系需要行入门口。你我哋最开初我讲咩啊？信任啊嘛，尊重啊嘛。如果你连我连你系嗰份专业嘅一啲基本嘢我都唔认识，或者甚至乎系要深层次少少嘅我都唔认识，其实你唔会得到对方嘅信任。 系， 你亦都系代表紧你唔尊重佢咯。 佢会长时间怀疑到底佢系咪真系明白我讲咩嘅咧？佢系咪真系识嘅咧？咁 系啊，咁专业人士或者系喺佢个别界别有啲好unique 好独特嘅能力嘅人咧。大部分嚟讲，其实佢哋都系好有要求嘅人，甚至乎系真系要 perfection， 要 perfect， 所有嘢都要 perfect， 即系希望 perfect 嘅人。啊，咁我哋变咗，我哋去同呢啲人合作咧，真系自己做少一啲啲都唔得咯。即系喺我嚟讲，我系唔会行入去一个 meeting 一个会议，系会有一样嘢，你问到我一个问题，而我答你，我唔知咁 、 我呢件事咧。我由25岁开始到而家，我都未试过噶啦。 系，其实都好冇安全感啊！如果试过嘅话， 系啦，你唔会有机会 surprise 到我嘅。 系， 咁即系当然啦，有啲嘢我梗系唔知啦。即系你问我架火箭点解会识飞，咁我真系唔知咯。咁但系我唔知架火箭点解识飞，你会原谅我啊嘛？系嘛？我唔知道你嗰个行业原来要咁一啲好基本入门嘅嘢。你就唔系会原谅我，你直情会即系收线啦，拜拜。 佢会以后记住你咯，记住你原来唔掂嘅呢样嘢。 系啦，啊咁变咗就系、是，如果做呢一方面嘅独特之处咧，就唔系净系讲个人脉问题。 系 有啲嘢其实又系嗰样嗰句咯，那个社会有把尺嘅，有啲乜嘢你系应该要知道。你比你应该要知嘅嘢知多可能 double。咁你起码你可以让你嗰个对方感受到你嘅存在价值，同埋你嗰份尊重佢，你嚟开呢个会嘅目的，咁我哋就有机会同呢一类型嘅人合作啦。咁但系当然啦，我亦都要讲翻转头，我唔系所有人都合作嘅，有两个情况咧，我系会调翻转，就算你嚟揾我，逐啲讲句俾钱我使，我都未必接嘅。 唔通系同而家现时现役负责紧嘅项目对立嘅人？ 哦，嗰、那个梗噶啦，啊，嗰、那个唔系嗰个就一定啦， 自己打自己 咁。系嗰、那个，因为我又之前又有其中一集我讲过啦、嗯，我只会喺同一个界别、同一个类型，我只会做一个梗嘅啫。啊，咁、我啱啱想提嗰两范系边两范呢？第一范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帮唔到你， 嗯。 啊吓！你会话 Jerry， 你讲到你咁样乜？你啲嘢有啲嘢做唔到咩？哦，我好多嘢都做唔到、 嗯。 就例如你头先讲啦，你想俾钱我喺你嗰个业界帮你搵多啲生意。 嗯， 嗱，十之八九我都做唔到嘅。即系你系你一个律师咁样，我点会能够帮你搵到生意啫？我唔系 sales 嚟嘅，其实即系我唔系卖律师服务嘅，系咪？我唔系卖嘢嘅，我做经理人，嗯、当然我都会卖嘢，我卖紧你咯。 嗯，即系佢嘅专业服务嘛，你只可以帮佢去令到人知道佢呢个专业嘅服务。 系啦，系、 嗯、 啦，或者用佢去帮佢呢个人呢、這个 individual。 嗯， 当然或者佢个公司啦吓，又、去创造价值。 嗯嗯。 而当然呢个系单讲紧呢个叫做经理人嘅业务啦、 嗯。 如果你讲到去 marketing 啊或者 PR 咁，又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啦。 可能好多方面都要处理啦，形象啊、装潢啊各样嘢啦。 哦，形象装潢其实经理人嗰度包埋噶啦。 嗯。 啊 ，OK， 咁。你变咗，如果我觉得我帮唔到你嘅，一般嚟讲我唔会夹硬嘅，因为我唔想为咗单生意变咗大家六个月之后或者一年之后，阿 Jerry 都冇料嘅。Barbie， 如果我个即系我唔去好兼顾自己对自己负责嘅话，可能我今日我唔会坐喺度同你倾紧偈咯。 系啊，因为可能我已经会觉得，既然你都对自己咁唔负责啦，可能同我合作都系咁唔负责 嘅 啫。 系噶，系噶。咁第二种咧比较难做嘅咧，就系、是、反而系而家呢一个世代最兴嗰样嘢啦。 KOL 系啦， 嗯， 我有做过嘅，我市民唔系我嘅强项。 系 嗱，点解咁样讲咧？我做过艺人啦，系咪、 嗯？ 我都做紧啦，咁、 嗯、 亦都有做其他业界嘅朋友啦。好多时候咧，艺人尤其是新人更加啦、 嗯， 或者其他业界嘅朋友，佢哋某程度上都系因为相信我嘅一啲 judgement、一啲 opinion、一啲意见，佢哋先嚟揾我嘅。99% 嘅时间，其实我都系有人嚟揾我，唔系我出去自己揾人做嘅。咁佢哋相信我嘅 judgement 先嚟揾我嘅啫，先至会肯同我签嗰张约嘅啫，不论嗰张约系大约定细约都好。KOL 咧有一样好 unique 好独特嘅嘢嘅，佢点解会成为今日嘅 KOL？ 嗯， 嗱，佢好明显唔系一个完全素人嚟嘅，佢唔一定唔会系嗰啲社交媒体得四个粉丝、四个 follower 咁嚟揾我做经理人噶嘛？ 系啊， 冇翻十万、八万都起码三五七万嘅 follower 啦。 嗯， 佢哋好想发展。 嗯。 想去探索其他嘅范围，一啲佢哋做咗三四年都有啲搵个经理人搵个 agent 倾下先，佢哋拍嘢又自己拍， 係 content 又自己諗，自己揸机全部 selfie， 自己搵衫着，自己梳头化妆，自己录埋音剪埋片，全部都一脚踢，搞到今时今日卒之有三五七万、十万、八万，甚至乎十几廿万嘅 followers fans 嘅时候咧，佢哋呢条路系一手一脚自己整出嚟嘅、 嗯， 自己真系闯出嚟嘅， 系 创业先锋嚟嘅。你突然间要一个做咗三四年嘅全部自己话事嘅人，突然间佢要听你讲嘢啊！我话俾你听，难过登天，真系好难。慢慢咧就会容易有摩擦嘅， 系嘅系嘅，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嗰条路系自己真系一手一脚闯出嚟嘅咧，对我嚟讲系相对难成为一个经理人嘅业务嘅，唔系唔合作咯，唔系 project 咯， 都系嘅， 或者叫做长期合作伙伴咯。 嗯、 啊，好老土传统讲一句，生意就冇永远嘅敌人嘅， 系 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唔需要谂到件事咁大嘅， 诶、 今日唔合作唔到，咪下次咯， 下次咯，系啊，好啦，今次讲唔晒，咪下次咯。 OK， 好啊，咁啊，下次我哋又嚟啊。 好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25啦吓，咁啊天气方面都要留意住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嘅朝头早嘅时间咧都伴随住我哋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成日都话咪天文台一句说话叫注意补水啊。 嗯，系啦，即系除咗注意补水咧，头先都听到咧小白你话你嘅公子咧翻学啊嘛， 吓 有买新书包咧，有冇叫爸爸买对新波鞋咧？嗱。我细个咧， 新书包真系有。 最期待咧，9月1日咧，就系扭啲爹哋妈咪啊！嗱，有几样必备啊，因为翻学要威威啊嘛。嗱，书包尽量新啦，唔新唔紧要。仲有呢个笔盒啊，啊，即系支笔啊，都要新啲。买文具啊，旧时咧好兴去一个教育机构背景嘅超级市场啦，咁啊买好多文具嘅，因为开学咧就要多啲擦纸胶啊，多啲笔啊。多啲补啊，咁样啊，觉得自己咧，嗯，一定要预备晒成个学期嘅子弹啊，咁样啦、啊，咁、啊、买好多好多嘅，咁啊，当然有好多就即系唔见咗啦，或者过程之中，嗰、啊、阵时咧，我哋中意用嗰啲墨水笔咧，一跌就断墨噶，有几只、 哦、 日本牌子嗰啲咧，咪话声称可以喺粒米上面写字嗰啲咧， 而家都声称其实佢哋嗰啲成日话自己唔断墨噶，但我成日都见到佢哋都系断墨噶呢啲。 成日咧，即系有阵时你写字唔知啊嘛，你成排笔摆喺台面，跟住一拱拱咗落地下咧，一跌咧断咗墨啦，用唔翻啊，支笔十几蚊，好痛心啊！ 我听过有啲即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嗯，听过有啲同学仔话， 系 如果佢断墨嘅时候咧，就咩咩何下佢就冇用噶啦。 就有用，就有用啦，系啦， 冇用啊， 都冇用嘅，用下河下或者火都冇用嘅，弹一弹佢。 佢话火可能有用啲，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真系热到啲墨，令到佢喐佢喐噶嘛。不过我觉得长远嚟讲，其实本身支墨一 断咗 咧， 就翻唔翻转头， 废咗武功噶啦。 咁啊，即系唔知小白有冇当帮啲小朋友添置下啲文具啊？ 啊，咁啊，冇乜噶吓， 系咪冇乜噶？ 因为本身已经有一大扎嘅，点解会特登买嗰、那个、哦、买书包俾佢咧？因为佢本身读幼稚园嘅时候咧，那个书包系幼稚园必备嘅，即系个个同学一样嘅。 系 咁，亦都印咗大大只字，个印幼稚园个名。 系 咁，你又冇理由唔买个新嘅书包俾佢嘅？ 因为依家已经系小一啦，系嘛？ 小一啦， 哇！真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嗱，你工会咧工咗好几年啦，依家咧。有成果啦小白吓、啊， 哇个成果仲好微啫， 系啊，同埋啲父亲节开始唔再画画俾你噶，可能做手工咯， 系嘛， 即系由画画咧，即系父亲节快乐写几只字啊，画个阿爸拖住个小朋友只手，开始变成手工啊，或者即系我听过有啲学校咧整嗰啲手机壳俾爸爸添， 哦系咩？ 系啊，可以有得 upgrade 咁犀利啊呢、這个， 随住你不断付出高昂嘅学费咧、 啊， 你嘅工资咧就会。可能迟啲带盒月饼俾老豆食添啊！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都系自己钱嚟嘅，就嗰啲 系啊！咁啊，开学快乐啦！咁多位嘅莘莘学子吓，咁啊，俾心机读书啊，即系加油啊！唔好辜负爹哋妈咪啊！吓， 大家加油啦！吓， 今日系8月26日，星期四，农历7月19，适宜。嫁娶、裁衣、栽种、纳畜、牧养、会亲友、进人口。 今日唔错、啊， 开心就好啦。今日忌开市、动土、祈福、安葬。 话俾朋友知先， 关心朋友好紧要。今日都系爱犬日。 我会用满满的爱心照顾屋企的宠物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自今个月14日以嚟，超过82,300人从阿富汗喀布尔安全离开，当中最少4,500名美国公民已经撤走。强调呢种大规模同复杂嘅任务，只有美国先至能够组织同执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录歌时候有螺丝批喺身，系相当合理嘅。 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迷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有你在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Vince 录音嘅时候咧，脑入边谂住一个画面，就系点样平静地穿过一个波涛汹涌嘅大海。除此以外，投入感情咧，就系靠监制 CM 俾佢嘅一个螺丝批，一路追自己一路唱，当然系唔见血嘅啦。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两个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荆棘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朝早咧想问阿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关于网购嘅事情。嗱，网购我相信阿钟哥就会买啲玩具啦， 买嘢啦。不过唔系用佢户口嚟买，我见佢日日都出手噶， 有好多朋友噶嘛， 系啊。 点解你唔亲自买咧？ 啊，唔係有啲地方我俾唔到錢啊！哦、你知我喺電子消費平台上邊咧，又係一個稀客嚟噶嘛？咁我通常我都係俾現金，咁我俾現金某一啲人，咁佢哋可以喺佢哋嘅電子消費平台幫我俾錢啊！ 係、哦、啊，係、嗯、啊，遲啲有咗消費券，可能你就可以喺網上面多啲地方買。 你幾時到嘅，鍾哥？ 咩啊？9月1日咯， 九月一號， 我第二批啊嘛， 啊 準備叫早餐， 預訂啊，而家要 餓多兩日，餓多兩日就有啦。 你有冇啲乜嘢咧？係你訂過喺網上面係最大型嘅訂翻嚟嘅咧？ 家私啊， 你真係有試過嘅？ 有 係咩家私嚟㗎？ 一個櫃， 係鞋櫃、衣櫃、 玩具櫃， 跟住都係買嚟玩具櫃、 書櫃啊！真係後悔啊！ 嚇點解咧？ 因為佢翻嚟嘅時候咧，我以為係成個啦，點知原來係散件。 點解成個運過嚟啊？ 咦！但係鍾哥，我估你係中意揼揼整整，因為嗱，你砌模型都好叻啦。嗯，你冇見過佢砌模型啊？ 冇、 砌模型好勁， 好慘啊嘛！ 50年前啊嘛， 唔係佢一定依家都係砌模型好勁嘅。但係即係中意呢啲手藝嘅男人咧，就通常都中意係讲就话，唉，好烦啊，要自己揼，但系揼完个柜嗰个满足感同埋成功感都应该大噶嘛， 好辛苦噶，千祈唔好立乱试啊！我啱啱想讲，嗱，譬如话，如果你喺香港买开嗰啲比较方便啲嘅啲大型家具公司咧，就算你自己揼，好简单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嗰个组装咧系个个柜都系一样嘅，嗰、那个结构咧系冇分别嘅。你識整一個細嘅，等於識整一個大，爭在你夠唔夠力嘅啫、 嗯。 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地方買一啲翻嚟咧，因為佢哋冇唔同嘅鋪頭或者唔同嘅師傅整嘅，佢哋成個組裝係可以完全唔同嘅。 最後你成唔成功砌起個櫃？ 成功，辛苦啲啫。 唔係跟住同埋以後唔再咁樣網購啫，咁樣 唔會再買，係一次啫。一次之後就唔會再買呢啲大型嘅家具。 係櫃咧。我都試過訂落嚟嘅，咁就係一個鞋櫃嚟嘅，即係高過個人嗰啲鞋櫃咧。 咁我亦都係嗰次之後咧，我就唔會再訂貴啦。咁、嗰個經驗同鐘哥都有啲相似嘅，因為覺得喺香港買嗰啲貴，就算自己裝咧，我都試過啦 ，sofa 我都試過裝啦，冇嘢難到我嘅覺得。咁點不知嗰個櫃寄到落嚟咧？首先佢嗰個木咧，同我本身以為平時買開嗰啲木咧，係完全兩樣嘢嚟嘅。 同埋嗰啲木咧，一扭螺絲落去咧，唔直力咧會裂開。 爆啊！ 我上次訂嗰個咧，佢直頭係送貨嗰工人已經同我講，即係話佢話喂你喺咪屋企？我話唔係啊，你可唔可以擺門口？佢我擺喺門口，我驚你一個女仔搬唔到入屋喎、我話嚇拉入去都拉唔到，你自己試下咯咁。咁跟住我就好驚啦，翻到屋企。佢真係好重，佢係完全你冇諗到點解可以重到咁樣。即係 佢見到你個樣子之後，你有冇嘢？佢有冇態度改善咧？ 咩啊？唔係啊，佢走咗噶啦，係咪放喺門口咯？ 咁你咪 咩 咯？即刻解開曬佢，然之後猛佢搬家咯，逐塊逐塊搬入屋咯。 係啊，真係我真係拆開咗佢，逐塊逐塊搬入去，因為佢真係好重。好啦，咁啊搬到入去。即系身上身汗就谂住砌啦，咁都系一块一块咁砌啫。佢冇说明书喎、 啊。诶、呢个又系啦， 呢、這个又系啦、這個。我上次都系就系、砌一张蝴蝶台，即系好似 Kitty 咁样啦。咁又系啦，即系行晒啲嘢喺屋企，跟住冇嘢难到我啦。哇，闹咗几场交，即系闹好少闹交。嗱，我哋呢啲今时今日到呢啲年纪，好少动气，闹咗几场交。点能够买一样嘢翻嚟冇说明书？你睇视频 我 话 系啊， 点睇啊？ 唔系咁佢有个有条 link 俾你噶嘛？ 唔系最好笑系佢叫你睇嗰条视频咧，都唔系我个柜， 系 系争少少噶。 嗱，你话冇说明书都还好啊。佢最惊咧就系有说明书，但系将说明书你跟住佢行咧，唔知行到边个位咧， 都唔啱， 系砌错咗啊。 系啊， 好啦，你上次又睇视频系咪？ 我又系睇视频，仲要个柜唔系真系我嗰个柜嚟。 我即刻喺度谂啊，喂，拍呢啲片咧，嗰啲。砌柜啊，砌台嗰啲视频片咧，一定高 click way 啦，系咪先？因为你睇一次一定唔识砌，你睇十几次，即系督数咯，随时过亿噶嗰条视频片。 喂，仲要佢嗰啲视频片咧，通常都系咧校咗快镜乘二乘三咁样，然之后就话五分钟搞掂咁样咧。哇，我搞咗好耐搞唔掂，跟住最吊诡嘅地方咧，系嗰块板咧，佢系冇窿噶，即系平时你喺香港买翻嚟嗰啲叫你镶嵌咧，佢都起码有个窿，咁跟住你对翻个对口位，咁你咪镶翻上去。 即系要自己转窿啊？ 要自己转窿哦。 佢嗰啲又过分。 呢个我又真系估唔到。如果 系自己转窿嗰啲就唔系贵啦。 就係、 是、你就係做咗裝修師傅啊！你係裝修師傅。 其實我冇買到櫃翻，我買咗幾塊板翻嚟。 係啊，你窿都自己識得轉咯。 係 啊，如果你識得轉，你真係可以喺買木嗰啲工場買幾塊木翻嚟自己玩噶啦。 係啊，所以嗰次經驗係幾壞嘅。雖然我其他有啲家私訂翻嚟咧，我係覺得幾好嘅，即係嗰啲材料都幾真係幾實淨啦。咁如果唔需要咁樣砌法咧，有啲係 OK 嘅。但係嗰個櫃咧係令到我嚇怕咗，尤其是譬如即係比較大塊啲嘅嘢咧，我諗我都係會叫翻可能一啲即係專業嘅人士幫我砌啦。起碼我唔使咁辛苦。咁而家網上面咧亦都有一個提供啊，就話。其实最近都几多人咧摆上网话自己网购咗啲家私翻嚟咧，嗰啲木板咧系沤咗好多虫出嚟，系林林种种唔同嘅虫。咁有一个嘅协会咧，佢就叫做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咁啊，會長咧就話啦，無論市民網購嘅係一啲實體店嘅家私啊，定抑或是係上網一啲冇實體鋪嘅家私都好啦，佢話都有機會咧係內地製造。咁、佢就話唔係內地製造咧，就一定有事。 即係呢個協會係香港嘅。 係啦係啦，佢話但係內地製造有一個容易引有蟲嘅問題，就係咩咧？佢話嗰啲咧大部分喺物流上面啊，係會擺咗喺一啲郊外啦，或者倉庫啦等等，反而係呢個問題，即唔系话品质唔好啊，而系因为佢嗰个物流过程之中咧，有可能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就系咧嗰啲木板会沤咗一啲虫。因为咧，网上面有啲网民就分享啦，自己咧，有一个新嘅木柜啦，安装咗之后咧，就发现有牛碑嘅尸体。咁其实牛碑咧，如果你有养过宠物咧，你带过佢去一啲山涧啊或者草地啊咁样咧，你有时都会发现，咦，有只牛碑黐咗喺佢个身度。咁嗰啲牛碑咧，其实佢主要系吸血嘅，系啦，佢一吸咗血咧，佢就会胀咗。 即係本身可能好細粒，吸咗血就漲咗成粒蠶豆咁樣樣嘅。 咁勁嘅，你有研究開？我真係未聽過牛鼻呢一個。 牛鼻係啊，咁 佢品種啊。 所以咧，反而如果你話買咗呢啲過嚟翻屋企，如果你屋企有寵物咧，你就反而要小心啦。如果佢跳咗上去咧，佢就會吸咗血啊嘛，咁佢就有營養。咁如果唔係咧，其實佢自己冇營養維持咧，佢自己都會死嘅。 唔係，咁但係你就話都講咗啦，你只係發現咗佢嘅屍體啫。係。咁即係冇嘢 啦。但係佢有一隻屍體，佢唔知道其他有冇啲生存嘅嘢喺度，係啦，已經走咗。咁佢話：如果你即係翻到去咁唔好彩，即係訂咗一啲家私翻嚟，係見到牛鼻嘅話咧，就用一般嘅殺蟲水或者用紙巾咧，即係黏起咗嗰隻嘢咧，自己處理就 OK 啦。不過千祈唔好咧，即係貪得意就捽死佢啊，或者即係用手徒手撳佢啦。咁始終都係好多細菌嘅。咁另外咧，亦都見到網上面咧，除咗人分享話見到牛鼻之外，亦都有一啲叫注目蟲啊。注目蟲咧，我睇啲相咧都幾常見嘅，就係譬如你買到啲木翻屋企咧，你見到嗰啲木上面咧有啲大大細細嘅窿仔。然之後咧，有少少木粉喺度，係啦，就是、因為蛀咗啊，咁嗰啲木咧就變咗做粉。咁如果你發現有呢啲情況咧，咁啊頭先個協會嘅會長咧，佢話十居其九咧，可能就會有啲蛀木蟲喺度啦。咁佢話點處理呢、買到翻嚟，咁唔通你成嚿抌咗去咩？佢就話咧，可以喺嗰啲窿仔嗰度咧注射少少嗰啲殺蟲藥水。咁坊間咧亦都有一啲咧殺蟲藥水係附送一個噴嘴咧係好細嘅，咁就方便咧將嗰啲藥水咧就射翻入個窿仔嗰度。咁但係部分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即係一個你可見嘅即係針孔再大啲嗰啲 size 咧，佢話就未必能夠處理到，你就要揾即係專業人士幫你。 我笑係咩原因呢？買個櫃翻嚟已經要做裝修師傅啦，仲要做埋滅蟲專家， 真 係 弊家伙 啊！咁所以就係最近可能唔少朋友咧，即係都訂翻嚟嘛。咁我見到有啲咧，啲成品係真係幾靚嘅，即係有啲群組咧會將佢哋 你講個官圖定還是砌咗之後先？喺香港砌咗之後， 香港砌咗之後係啦，咁佢會令到其他一啲網友啊或者谷友咧睇到都，哦，我都想試下喎，好似好靚喎個書櫃咁樣， 工業風嗰啲係咪？即係所有嘢打工業風啊，海洋風啊咁樣。 不過即係如果你喺網上去買傢俬咧，的確。同喺香港某一啲大型嘅家具鋪買傢俬咧，選擇係多好多嘅。 係啊， 香港即係某一個家具鋪咧，其實嚟嚟去去多幾個套路，嗰啲款式係差唔多嘅，真係差唔多。嗱，有好有唔好嘅，唔好嘅地方就係冇新嘢啦，好嘅地方就係你幾時買。任何家具一定襯得翻嘅喎，好奇怪， 有拍士可以換到添啊！幾乎已經， 即係我試過有一個十幾年前買嘅一個好細嘅床頭櫃啊，我用咗十幾年，身邊嗰啲傢俬全部換過曬，哦，佢仍然冇違和感嘅喎，擺得埋，好奇怪。 呢啲咪就係北歐嗰啲假嘅設計嘅好處咯。 直到终站，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到退从回遇见你的车站，去求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已像眼前感叹，以为冲得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 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这站，去求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逢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从前我送你于这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能联系多一刻，也别散。想跟你沿途美景都一起饱览。 7:51，听过有洪家豪的逆时车站。早晨小白。 早晨 Kitty， 早晨啊钟哥。咁啊而家听緊晨光呢，有啲都系驾驶人士啊，系咪嗱，驾驶人士有阵时候一啲嘅叫做习惯呢，好容易呢就会即系唔好啊。唔好意思，即系譬如可能系单手揸太啦，或者即系 cut 线嘅时候又唔打灯啊，或者呢我自己就唔系好信个镜嘅。即係個道後鏡咧，其實我麻麻地信嘅、嗯，我信都係信最中間嗰、那個，即係就咁喺司機隔離前面嗰、那個咧，嗰、那個我比較相信啲。即係側邊左右兩個咧，都係真係我嚟參考、嗯。我最好咧，都係真係擰個頭過一過去、嗯， 因為有盲點， 因為太多盲點嘅、嗯，太多盲點啊。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喺駕駛嘅時候咧，仲有啲小習慣係可以幫到你咧，係咩咧？唔係話駕唔駕駛安全，係可以個人咧健康啲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我哋呼吸嗰個空氣，其中一個掣咧。就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撳啦，可以問一下兩位。其實一掣咧就係叫做嗰個空氣內循環，定係攞出邊個空氣嗰個掣？ 嘅簡直係生風啊嘛！ 係啦，生風啊咁樣。我自己其實上車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撳咗個掣先嘅、嗯，即係唔知點解由咁多年以嚟我都有呢一個咁樣嘅。 即係你要乜嘢？要出邊嘅風啊？ 我唔要出邊嘅風、啊。 要出邊嘅風、 啊。因為其實佢開車一揸著佢嘅時候咧，佢應該係嗰個設定就係你會同出邊嘅風有一個對流嘅、 嗯嗯， 令到你那個叫做車廂嘅空氣咧同出邊咧接軌咁樣噶嘛。好啦，咁我一開車嘅時候通常都習慣咧熄咗佢嘅。 嗯， 你哋咧？你哋会唔会熄咗佢噶？ 你咧？ 我唔知道有个咁嘅掣， 你真系唔知噶？ 咩样噶？ 佢咧个样 系呢、這个就系崔健豪嘅盲点， 系啦， 即系个样系架车系点样？ 一架车，跟住有个箭嘴。就個剪咧就喺個車窗嗰度，就好似兜個圈，跟住去翻嗰個車底車盤嗰個位咁樣嘅，一個箭嘴咁樣嘅弧形箭嘴。 哦、我正想話，其實你係咪認識曬你嘅車上裡面嘅所有嘅掣，同埋所有嘅標誌係點解？ 標誌大約知，起碼都七八成。 係咯， 掣就真係未必知啊。 掣就未必知。 咁、哦、我都安心啲。 唔使擔心。 係啦，我以為我咁奇怪， 你對自己 架 車咁 咁 唔了解， 唔係你架車有嗰啲咩緊急彈射座椅咧，咁就冇亂咁撳。乜撳咗就飛咗出嚟， 有啲飛彈掣都冇亂咁撳啊嘛， 幫嗰架咁樣，我就必定咧係會開車內循環嘅 嚇。 點解咧？因為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即係好多年前啦，曾經試過有一次咧過海以前我都試過即係好似小白咁樣，出邊啲空氣新鮮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吹入嚟， 有佢吹入嚟啦。跟住有一次揸車過海底隧道，我就知道我係錯咗， 即刻熄咗 佢，已經太遲啊！是短短咧，即系你由入隧道啊，入隧道唔够两秒钟啊，你即刻闻到，哇，点解啲味唔同晒嘅？ 系啊， 即刻唔同嘅，因为佢将嗰个海底隧道里边所有嘅废气咧， 抽 晒入嚟啊嘛，你冇可能赶得切 嘅。有时行过啲高速公路咧，如果你将出边啲风抽入嚟，咁但系隔篱行过一架猪车咧， 有一样噶， 你都系即刻闻到晒啲味嘅， 系啊， 即系你闩晒窗，但系你都会闻到，因为嗰个循环系统嘛。咁如果你譬如 Kitty 咁样咧，咁佢行过嗰啲高速公路或者过隧道嘅，咁你都系照吸晒出边嗰啲空气。 吓，点解啊？唔系揿咗先至代表有嘅咩？ 揿咗咧就系代表你净系车厢入边嘅空气自己喺度循环，就冇出边嘅。 即系我即系 如果 default 咗嘅话，可能我就会抽咗出面。 系啊，系啊。 哦，咦，咁我又 OK 喎，冇乜事啊。 你冇遗意嘅咩？即系有阵 时可能一路揿咗系车内循环咧，可能。 哦，可能系咧，即系有啲自动噶嘛。而家好多车咧，好多掣都系自动，即系嗰啲灯啊，嗰啲咔哩咔啦。而总之你一开着架车咧，佢已经帮你开晒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可能我又唔觉得有问题。系啊。 算啦算啦， 系啊，惯咗就得啦。 哎呀，揸到就得啦，系啊。 有美国同埋日本嘅汽车公司一起做研究咧，佢就话到啦，原来呢一个内循环嘅系统咧，真系好有用嘅。点解咁讲咧？嗱，一开车嘅时候，佢就应该系设定咗咧，出边嘅空气系可以抽入去车厢入边啦。咁希望等大家嗰啲空气可以清新啲啊嘛。咁但系咧，好似我呢啲咁嘅驾驶人士咧，就中意熄咗佢嘅，即系揿着咗佢灯，咁啊令到佢嗰个内循环咧就出现咗，咁出边嗰啲咧就冇入唔到入嚟啦。 哎呀，我记得啦， 咩啊？ 我应该系我冇揿呢个掣咧，佢真系抽嘅，因为最近几次咧，我经过广播到底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一阵好臭嘅味，即系喺个车厢里边。跟住我仲话，咦，唔通出面爆佢咁样啦？系啦，咁当然啦，你个车一路行嘅时候，嗰阵味都会消散啦。 因为咧嗱，你而家就证实咗你 系 即系出边嗰啲空气出嚟啦。我点解会揿掣咧？因为我发觉如果有阵时嘅天气热啊。你開冷氣嘅時候咧，如果你用嗰個叫做出邊啲風吹埋入嚟咧，其實個冷氣就唔係好凍嘅。咁啊，連埋嗰啲熱風、熱力咧一齊扯埋入嚟啊嘛。咁但係原來咧，當你開咗呢一個嘅掣，即係令到你個車廂入邊自己嗰個循環咧係同出邊個空氣唔接軌嘅時候咧，係可以令到你車廂嘅空氣咧比平時比出邊啊更加差成四倍， 即係涼啲。 唔係涼啲，係啲空氣差啲， 差啲 係啦，即係嗰啲雜質啊，嗰啲甚至乎係CO2 嗰個二氧化碳濃度咧。都會上升，因為佢冇辦法將出面嗰啲新鮮空氣帶到入嚟嘛。好啦，咁佢有啲建議嘅，嗱，佢嗰個實驗咧，佢就同一條路揸60分鐘啦，咁啊試下開同埋唔開咁樣嘅，咁於是乎就有個咁嘅結果嘅。咁啊去過啲咩地方呢？高速公路啦，去嗰啲山區嘅地方啦，又有試過喺呢一個嘅城市嘅地方嘅。咁佢綜合咗之後咧，佢話的而且確嗱，例如頭先鐘哥嗰個 case 咁樣啦，你過紅隧喎，係啦，過隧道喎，咁你真係發覺咧？嗰、那個空氣突然之間一下就差咗嘅，因為你附近啲車同一時間大家塞緊車啊嘛，咁嗰啲死氣啊，梗係周圍噴噶啦，咁你架車梗會將出邊嘅死氣噴埋入去你個車廂入邊啊嘛，喺嗰啲情況咧，你就要熄咗嗰個同出邊對流嗰個掣啦，咁令到你車廂咧同出邊個空氣咧停一停咗佢先，咁但係原來咧呢、這個掣你要記得開翻喎。特別係去到嗰啲高速公路，佢話空氣咧其實正常嚟講咧。都是挺好的，只要不塞車的話呢，它的空氣抽入去呢是新鮮的。跟住當然啦，視乎翻你當日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啦。咁啊，高速公路 OK 啦，山路嘅時候咧更加要開住佢，因為佢可以將出邊嗰啲咧含氧嘅空氣咧帶埋入去你嗰個車廂入邊。好啦，如果你去到城市嘅時候咧，大部分嘅城市嘅嗰個叫做空氣咧，可能都未必咁理想。咁你可以選擇熄咗佢，但係車少嘅時候，佢又會建議你開翻嘅，因為你熄咗佢，其實大概嗱，佢嗰個實驗做咗60分鐘啦，其實佢30分鐘開始咧已經發現佢嗰啲車廂入邊嘅嗰啲叫二氧化碳濃度開始上升。 因為你其實都係焗住咗喺嗰個空間，都你不停都係呼吸。係 啦，你一個人揸就一個人吸啦。如果你架車入邊坐四五個人，四五個人一直係咁喺度吸喎。 所以其實咧，見到好多即係司機大哥咧。佢哋都會就算即係裏邊開咗個冷氣咧，都會開一扇窗咁樣。我估可能都係即係同 差唔多原理啊， 原理有關，即係起碼有少少生風可以流動下。 係啦，咁就可以安全啲啦。咁啊，因為如果我哋成日都係吸住翻自己嗰啲空氣嘅話咧，會容易嗰啲咩頭暈啊，跟住啲意識開始差，即係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 嘅。你開唔開嗰個窗，意識都成日開始差噶啦。 唔好賴啦， 意識薄弱，唔好賴啊。 係啦， 所以我個習慣咧就譬如停低架車。有時間咧，都會開曬啲門，開曬車門啊、車尾門啊，由佢吹一陣。 哦，係啊，係啊， 換一換。咁同埋你停，可能停車場，咁嗰啲空氣你都覺得唔會太差噶嘛。 係啊， 咁就會等佢吹一吹咯。 係啊，要自己即係睇翻嗰個位咧，嗰個空氣情況係點啊嚇。嗱，例如我朝頭早咧，如果真係好早翻晨光嘅時候咧，四點幾五點嘅時候，咁啲空氣其實正常嚟講都應該係 舒服添， 好好啊。咁我就直頭咧，唔係話淨係開咗嗰個出邊空氣吹入嚟嗰個掣。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咁提一提你啦，受爆水管影响，葵芳嘅葵福路、兴芳路交界，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因为将自己的作品摆上网而为人所熟悉，今时今日已经成为乐坛的天之骄子啊！来自加拿大的 The Weeknd。 I saw the fire in your eyes. I saw the fir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You tell me things you wanna try. I know temptation is the devil in disguise. You risk it all. 用翻佢嘅成功方程式啊，都系比较怀旧嘅 disco 节奏。呢个礼拜连跳五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The Weeknd Take My Breath。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今日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哦 ，Kitty 钟哥你哋好，星期四愉快， 系星期四真系愉快啊，咁啊，希望听日星期五都愉快啦。嗱，美股方面相当愉快啊，继续啊，即系个别股份都继续破顶啦，盈利前景亦都好好啦。港股啊，琴日未必跟得到啊，因为咧你见到佢早市啊升200多点啦，收市啊倒跌33点。今日市况方面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唉，真系讲到阿 O 头先讲嗰个话。港股跟唔到，其实港股边有跟过啊？唉，当美股创新高咧，我哋就独潮水啦；当美股要回吐咧，我哋就大跌啦。咁当咧即系美股冇乜事咧横行咧，咁我哋都系会跌嘅。咁简单啲讲就系跑输好多条街噶啦，而家吓即系人哋个纳指、我哋个科指同人哋个道指或者 S&P 比我哋个恒指咧，都唔好比啦。唉，都冇乜意义噶啦。嗱，不过咁。正所谓呢真係唔係话输唔输人唔输阵嗰隻。始终我哋都要有一个无比嘅信念，就係、是、要相信。如果你揀啱股份呢，你嘅回报表现呢个组合讲緊点都会好过恒生指数嘅。咁当然就真係要揀得好啱先得啦。不过呢头先欧呢都讲到几样嘢嘅，即係而家呢喺外围股市呢都真係逐创新高，特别讲緊美股啦。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关键嘅重点，就係、是、话始终我哋嘅投资呢 正正我哋香港都嘅朋友都係好國際視野㗎嘛，咁唔可以淨係局限喺一隻嘅指數，又唔可以局限喺一個地方、一個貨幣、一種嘅投資工具。即係簡單啲講，其實都要分散少少嘅。即係簡單啲講，唔係淨係得股啦，可能有債啦，或者其他商品啦等等啦，又唔係淨係得港元嘅資產，唔係淨係買港股，都可能分散少少。人民幣又有，美元又有，歐元又有，日元又有，咁啊好啲啦。嗱，不過講到即係港股點講都好咧，都叫做真係用呢一個形容咧，好似晨早流流唔係幾好咁，但係都係事實，就叫做早前就叫做脱離咗危險期咯，一個跌到24,700嗰陣時真係好恐慌噶嘛，咁但係咧好啦，彈翻上嚟啦，啲新經濟股咧喺日前咧亦都咧有個幾顯著回升，咁但係彈完一日咧，好似有個別就已經無以為繼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話即係入市咧，亦都係要揀啱工具，譬如話啲分散嘅 ETF 啦，同埋咧都隔急用隱前保泰啦，呢啲我成日講噶啦嚇。 咁啊，想問一問啊 ，Dicky 呢一隻股票。呢只咧我就比较少睇嘅，但我又唔系睇少佢，咁你睇翻佢最近有业绩呢只小米啊，哇，次季纯利加咗增咗84%，咁佢又唔派中期息，搞乜嘢咧？咁最近咧又话买呢一个自动驾驶公司，好似有啲动作想做，系咪有啲嘢可以睇一睇咧？ 絕對係，其實咧，即係呢個話題咧，都即係全球投資者都好關心。平時咧，晨光第一線就真係好早噶嘛。咁但我今朝早咧7:30咧，即係晨咁早咧，就已經做另一個即係國際媒體訪問。 你要做美國媒體訪問啊？我都有睇少少嘅。 係嘛？話唔做咁快嘅， 捧場啊嘛，捧下場啊。 係啊，你又做自己做節目又可以睇到我嚟睇。 係啊， 即係東哥問嘅問題咧，我想即係講咧，就係話同海外啲媒體問。基本上完全一樣啊，成條問題，只不過頭先嗰條係英文嘅啫，而家中哥呢條就係廣東話。 你有冇興趣用英文答一次啊？陳光第一次 嘅，Hi Dicky， 我會 ，What's your opinion？ 隔過嚟買廣告先嚇，都係香港電台。咁嗱，頭先咧就講到話，鐘哥講咗兩個關鍵嘅，就小米啊，就唔係睇小佢，但係就少睇佢。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見到咧就小米，大家都知係做電話，而家又做車喎，咁 搞。 系啦，嗱，咁啊几样嘢嘅，即系佢啱啱就宣布咗一个都几大型嘅收购，就系、是、买呢、這个即系电动驾驶技术啦嘅呢一间公司咧，叫深度科技。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呢、這个并购都系一个好大型嘅并购。咁但系嗱，我哋要计几样嘢啦。小米做咩嘅咧？做电话嘅，即系做智能手机啦。我哋讲，即系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咧，佢都系内地五大嘅啫。但而家讲系全球第二大。咁其实就真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个。增長真係好急勁嘅，譬如話你話歐洲啊、印度啊呢啲市場咁樣。好啦，咁第二件事就話佢都好雄心壯志嘅，都真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唔係即係甘於淨係做智能手機啦，又或者做一啲周邊嘅產品啦，甚至乎做一啲所謂嘅小型嘅家電啦。我哋講嘅即係由雪櫃開始一路數落去，可以下山30-50样嘅。咁就係除咗呢啲之外咧，電動車都話要染指喎。當然即係話。喺一個領域做得叻嘅，話要做電動車嘅，我哋唔係未聽過。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如果你話真係以佢嘅技術啦，佢嘅即係粉絲啦，同埋佢亦都即係已經建立咗一個幾忠誠嘅所謂嘅顧客嘅嘅人群啊，即係唔淨止喺內地添，全世界。咁當然佢賣啲嘢要平靚正啦，即係簡單講得白啲同直接啲，就唔可以同咧蘋果去比佢哋，例如啊。呢、這、一個即係話股本回報率啊，又或者講緊呢一個特別係即係毛利率、邊際利潤率，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純粹去比呢啲數字咧，佢真係比唔上嘅。咁但係咧，佢就勝在即係我哋即係講內地少少嘅術語就性價比高啦。我哋香港人就話平靚正咯。咁所以我覺得咧，佢會做到架車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個定位咧，就唔可以定得好高喎，因為要襯翻佢個品牌，平時啲嘢都係平平地咁樣，但係有好有競爭力嗰種咁樣嘅風格咯。咁啊，集資咗好多轉嘅嚟，就舊年已經即係又發債啊，又先救身配股啊。咁我諗佢做就做到嘅。咁當然啦，未來就淨係唔可以淨係睇佢啲電話賣成點啦，都要睇佢車做成點啦。當然而家未做到嘅，而家即係發展中嘅啫。 系咁啊！呢个继续留意下啦，睇下个动态系点样样啦。另外咧，今日想同阿 Dicky 讲下嗰只快手，又记得嗰阵时咧话抽新股开始咧，阿 Dicky 已经俾咗一个好好嘅建议我哋啦。嗱，抽到咧你快走啦，咁跟住咧属咩都唔好望翻转头。抽唔到咧又更加唔好望翻转头，唔使理噶啦咁样。咁啊真系咧嗰阵时最高位即系超过400蚊，一路上到落嚟而家几多钱啊？70几蚊啊，寻日收市。咁啊好啦，出咗份业绩出嚟啦。Dicky 睇完份业绩之后，你又觉得？ 得你的快手啊，仲有冇啲咩建议俾大家呢？ 系啊，差唔差底啊？ 系啦，唔系，首先而家系咪底先？ 即系我惊越闹越闹底，越牛底咯。系啦，即系呢个都直接了当噶啦，都咁啊！真系讲个业绩咧，我唔知从何说起啦。即系讲紧，譬如中期亏损收窄，大致600多亿咁样啦。咁跟住咧，经调整咧系都90多亿噶噃。咁嗱，都系嗰句，短视频嘅业务咧，我唔系话佢间公司做嘅嘢唔好，只不过系佢喺而家呢一刻咧，面对住监管机构嘅一啲嘅新措施咧，佢好难真系话到俾大家听，佢几时会取得盈利咯。咁啊，最关键嘅就係过去呢段时间大家睇到内地嘅政策对于新经济行业反垄断啊网络信息安全啊，当然呢啲啊全球都系即係要关心㗎啦，唔系淨係内地政府啊。咁但係呢讲到仲有一啲譬如话即係短视频又荼毒啲青年啊又即係低级趣味啊以至到呢就係话佢哋通过呢啲所谓嘅社交嘅电商嘅平台卖嘅嘢系咪又即係良莠不齐啊。咁即係呢啲呢都系真系坦白讲啊，对于佢哋未来嗰个营运嘅模式啊，以至到咧，即系话盈利能力啦，甚至成个嘅商业嘅架构咧，都可能会带嚟一啲嘅影响咯。咁所以我从呢个角度去讲咧，我就都仍然系观望咯，建议大家。 嗯，咁啊，我又贪心嘅，帮晨光嘅听众问多一两条问题，关于啲国际视野啦。嗱，往年咧 ，Jason Ho 开年会之前咧，市况都相对波静观其变一啲嘅，但系你见到美股咧，即系屡创新高啦，再加上咧 ，Kevin Wood 啦，阿契妈又话喂回归中概股。呢啲咧系咪一啲利好嘅因素，令到心机旁边嘅听众以至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翻啲中概股有机会弹翻啲咧 ？Dicky， 你点分析啊？ 好啊，头先欧文你个问题好好嘅，其实咧头先你讲 Jackson Hole 嘅年会咧，其实就系美国嘅即系央行啊吓，或者系即系个联储局啦，对于货币政策未来前瞻咧。是一个最重大启示的啦，除了一年开过8次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外。咁今年是什么呢？简单啲讲一句，因为复杂要讲3个钟啦。简单啲讲一句呢就是呢究竟嚟緊几时收水，即係话呢买债規模减少，以至到会唔会有个时间表，甚至乎个时间表会提到呢就几时慢慢将个息加返上去。呢个係全世界都关注㗎啦。当然从一个好客观理性嘅角度去讲，你慢慢收水意思即係话唔买债啦，唔买债呢个债价跌啦，债价跌呢收益都上啦。咁本来就冇乜事㗎，但係呢会唔会令到啲资金呢就从呢个股呢去到债啦。咁呢个呢都真係冇办法呢喺而家短短嘅时间去解释得到。嗰、那個咁複雜嘅關係，不過一句講曬，對於呢一次咧，以至到未來貨幣政策有個好重要嘅啟示。咁至於 Kevin Wood 咧，其實佢又唔係淨買嘅，我見到由23號開始咧，佢啊買就一兩隻嘅啫，沽咧都有3多隻，即係話佢突然之間咧又玩翻轉頭，即係佢就係炒得好密噶嘛，即係比較神經刀少少咯，即係佢係好波動嘅，佢哋啲情緒都即係一時就好啦，掟曬佢，掟佢就啊。有一兩隻買翻轉頭啦，咁我就慣咗咧，就係睇住佢個組合，但係咧我未必一定會跟。但係如果咧喂短炒即係純粹一兩日貨仔得唔得啊？咁都可以嘅。同埋啲新經濟股，我諗即係短線都叫做即係頭先都講啦，脱離危險期最即係差嘅表現，或者已經出咗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等反彈啊，哇咁睇個別啦。一個講曬美國淨係美國上市嗰啲會差啲，冇盈利嗰啲都會差啲，有盈利啦，好似頭先小米講嗰啲又好啲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飽滿嘅一個早上啊，多謝咧金利豐金融集團現有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多謝三位。 好，聽日再傾， 多謝 Dicky， 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讲优惠啊，请埋阿小白出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先啊！嗱，小白同 Kitty 咧有一样嘢系有用，我同钟哥咧都冇用喎。 咩事啊？ 系啦，我见咧 Kitty 咧近排啊玩得好密，就系、是、呢个智能手环啊，即系嗰啲咧显示嗰啲健康功能啊。我记得咧小白咧只手表咧都有呢个功能噶，佢都会 check 下自己平时啲心跳啊，跟住咧 check 下啲呼吸啊、跑步啊。 做咩你要咁要 check 得咁密咩？小白？ 佢唔系体能啊，体能人啊，山系人啊嘛， 做运动啊嘛， 山系啊嘛。 而家咧啲手錶佢方便到，其實你戴住佢，佢就無時無刻幫你做緊呢樣嘢嘅。咁、你咪成日開個電話，撳埋個 app 出嚟望下，我今日行路行少咗，咁啊行翻多幾步先咁樣咯，一提醒住自己 keep 住行咁樣咯。 Kitty 嗰個就新買嘅，你嗰個新買點解你要買啊？ 我又係八卦咯，即係睇下自己瞓覺瞓成點啊，跟住其實都有鼓勵作用，就係譬如佢會count你嗰一日行咗幾多啊，或者消耗咗幾多卡路里啊。咁我呢排就想即係喐動多啲啊嘛。咁最好似係尋日我其實帶住去做 gym 嘅，咁做完一輪之後望下，咦，阿 Sir 點解我心跳咧 停咗？停咗，停咗，阿 Sir， 我依家仍然喺度啊！ 阿 Sir 話你唔好嚇我啊！ 你摸一摸我脈搏啊，咁樣。 佢唔係停咗，佢咧就係同平時差唔多，即係都係 relax 咁樣寫住。咁跟住佢話：，咁你呢個咪唔係好準咯？因為佢話 手環唔準。 係啦，咁阿 Sir 就話其實最準係咩？最準咧就係有一個儀器咧係箍住喺個 千幾蚊買翻嚟，你咁咪唔準啦？ 佢話最準咧係一個咧箍住喺你個心即係嗰個心口個位， 即係好似 Iron Man 嗰個心口。 因為佢話有好多時咧，你嗰啲手環如果鬆咗少少，冇貼緊住你個皮膚咧，咁譬如嗰啲心跳就測得唔係好準嘅。咁我唔緊要啦，咁啊再操勁啲咯。 係咩？即係嗱，呢啲就係用家嘅心得啦。啊，我想問阿鍾國有冇興趣咧，整翻隻呢啲智能手環或者智能手錶？ 完全冇。 點解？ 點解啊？ 好簡單。而家大家係信咗啲數字啊嘛，即係譬如話阿 Kitty 仲話講話，我瞓得好唔好，我要靠隻手錶話俾我聽。阿小白個心跳正唔正常，我要睇下隻手錶話俾我聽，即係全部靠咗一啲數字去話俾自己聽，自己係咪好啊或者唔好。其實應該係一個感覺嚟噶嘛，我瞓得好唔好，我起身我已經知道我好唔好啦。 你嗰啲係自我感覺良好。 我今日未知道，你叫我今日都懵下懵下咁啊，你都知道琴晚一定瞓得唔好啊。 好似光頭棒汗， 醒咗。我而家即係真係感覺到係今日好懵啊！一早起身已經見我講嘢都開始 唔緊要， 好 叫早餐，叫早餐， 係早餐。嗱， 我唔使睇任何嘢，你講早餐，我即刻醒， 係咪先？ 應該要靠呢啲感覺。 你要將嗰個錢俾咗我哋，我哋就有嗰個提醒你嘅作用，係嘛？ 將買呢個手環嘅錢俾咗你哋去買早餐， 係啦， 咁就醒 曬啦。 係啊，嗱，點解無端講呢個咧？因為有其中一個牌子咧嘅呢個智能手環。就推出啦，咁其实我就睇到咧，佢越出越平喎，呢个 F 字头嘅牌子啦，其实佢系最早做嘅，其实呢一类嘅手环，咁我唔讲佢嘅名，因为喺美国有上市嘅，其实呢一只呢一个公司，咁大家都系用翻即系呢个三果品牌啦，或者 Kitty 用开头先。 唔系啊，你讲个品牌，我买咗一只俾我妈， 系咩？真系噶？ 因为其实你都有时要配对翻你嗰个手机型号噶嘛，系啊，咁佢配对到我妈个手机型号。 咁你妈咪有冇用啊？ 其实呢我送俾佢嘅时候呢我自己都望唔清，因为其实佢係真係比较贵少少嘅，我自己买俾佢嗰个啦，咁好多功能。 即孝顺 孝顺 孝顺。 係女儿生性母亲倍感安慰正所谓。 咁其实好多功能喺度啊，我自己即係哇睇完说明书都唔识用，咁所以最简单就是你带住上去插好电。你自己睇下啲步數先啦，我得閒再教你用其他啦咁樣。 我妹都買咗俾我媽咪喎，但我媽咪冇帶啊，我媽咪我都係冇帶。我發現咧啲仔女買完啲嘢咧，啲老豆老母咧都唔係好中意帶咁樣喎。反而 好簡單嘅啫，仔女咧以為喺物質上滿足咗父母咧，就完成咗自己嘅責任啊。 哦， 其實唔得嘅。 實情應該點樣啊？鍾國 教佢用咯， 我教佢有 follow up 噶嘛。 唔係唔想啊，其實我都唔識啊。 係啊，同埋要 mon 住啲爹哋。妈咪有冇用啊？吓， 系啊， 即系呢个都系紧要。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点解咧？呢啲智能手表咧，如果俾我拣咧，我嗰阵时拣过一只咧，同手机同一个牌子嘅，唉，惨啦！佢咧就成日结连住嗰啲 WhatsApp 啊，嗰啲讯息嗰啲，周之无日咧就喺度震你只手。哇！我嗰段时间咧心神好恍惚啊，即 系 好似成日咧。有个人咧 拍你噶嘛？ 拍你咩啊？拍你后尾枕噶，正所谓鬼拍后尾枕，即系你行下突然嘟嘟嘟嘟，你好多嘢咧好想专心做咧，你专心唔到啊！ 我觉得七月啊嘛， 你识咗佢嘛？ 系咯，你可以识噶嘛？ 系啊，跟住我就将所有嘢都识晒啦， 直头成只表都买低啦， 唔系啊，识晒佢。 咁佢咪一隻普通嘅手 feel 喎，咁買嚟做咩？ 唔係買都唔緊要，我帶嚟做乜嘢啊？係咪先？即係所以啊，匪夷所思，拗曬頭咁啊！不過即係好多朋友都係好此道謝嘅，尤其是注意嗰啲叫做心肺功能健康嘅朋友仔咧、嗯，好似話呢一類嘅智能手帶真係幫到手嘅。 我幾中意佢咧，有個功能就係話提你，喂、嗯、你坐得太耐咯，起身行個圈啦，即係佢有少少呢啲温馨提示咧，我覺得幾温馨嘅， 幾温馨係 啊！ 我哋都提佢，佢都覺得你温馨。 你真係坐得太耐啦！ 你得出轉個頭先，播埋呢個當年今日先可以起身啊！睇埋個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28度，相對濕度8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8月26日係一年嘅第238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27日。1741年8月26日，原籍丹麦嘅俄国探险家维他斯·白令率领探险队发现喺亚洲和北美洲之间嘅海峡，成功横渡抵达北美洲嘅阿拉斯加，为美洲与亚洲开辟咗一条新嘅交通路线。及后为咗纪念佢，将海峡命名为白令海峡。1732年，俄罗斯政府批准白令展开第二次勘察，组成近千人的探险大队。这次探险历时接近10年，是人类在18世纪的几场最大探险行动之一。当时建立的据点就是今日的勘察家彼得巴普洛夫斯克，是勘察家半岛最大的城市。8月26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跟随一个较有能力和活力的人，是一个得力的好伙伴，安于成为支持者的角色，偏向选择群体工作，享受作为幕后人员的乐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跟随大队进行探险工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前人因为我们作出艰辛的贡献，经过岁月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好好纪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发出安全警示，建议美国公民切勿前往喀布尔机场，同时建议正系身处机场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路透社报道，有关安全警示在大使馆的网站发布，未有交代具体原因。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大约有10000人等候撤走，但在星期二已经有19000人撤离，每39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又指数目可能在未来几日上升。报道指，很多阿富汗人都说，即使手持批文前往喀布尔机场亦都越来越困难。有志愿组织就忧虑，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行动和引发的混乱，影响对阿富汗的物资供应。路透社引述6名美国前任和现任官员，指政府内部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阿盖达和其他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卷土重来，抱持怀疑态度。塔利班之前在阿富汗发动攻势，美军在当地协助训练的安全部队不够2个星期就被打到溃不成军。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在失去保护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关闭基地并且撤走人员。报道指，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之后，有激进分子从监狱被释放，加上美军与盟友撤离，为美国带来潜在极端主义威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崔杰彤，你谂紧乜嘢啊？ 白元浩，我谂紧点样先系对长者友善啊？ 对佢哋有礼貌，排队俾佢哋排先，让座俾佢哋，见到佢哋有需要就主动帮手，够唔够啊？ 阿欧，咁对长者友善嘅社区环境又应该系点嘅咧？ 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会话俾你知，社会各界点样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提倡长者友善文化嘅灵活城市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睇呢套卡通片咧，好多人睇过，但系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唔知佢讲乜嘢嘅。 系嘅，咁同埋呢一套亦都对于我嚟讲，我唔知钟哥嘅谂法系咪一样咧？就系呢套真系完全唔啱小朋友睇嘅，因为小朋友只可以睇到嗰啲打斗画面睇得明啦，跟住其余故事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同埋好多男孩子咧，亦都系嗰阵时开始初恋啦。 嗯， 就会系爱上咗呢套卡通里面的女角， 因为那时候这个卡通片里面的女角呢经常被人二次创作嘛，所以创作了很多不同的服饰啦，或者造型出来。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卡通片的女角不创作要创作她呢？ 吸引咯， 她真的很吸引的。 很吸引的，很吸引的。即是亦都经历到时间的考验嘛。九五年第一次见，去到而家都廿几年啦，你仍然觉得佢哋好吸引。 你点解讲到真人咁啫？美魔女咁样，佢系假噶。 唔系嘅，喺啊中国心目中系真嘅。 系啊，小丸子永远都系三年级噶佢。 嗱，呢套《新世纪福音战士》咧，近排相信咧一啲喜欢动漫嘅朋友咧，都会觉得舒一口气，释怀啦。咁因为咧嗰个嘅剧场版咧，搞咗十几年咧，终于由佢嘅第一集至到而家嘅终章咧，就正式成个故事画上句号。 佢最早期当然系一个电视版本咧，就1995年啦。咁跟住去到2007啦，好似就开始佢重新再画一次。咁谂住佢一两年会完啦。咁殊不知咧，啱啱先至去结局添。咁你讲紧呢十几年里边咧，其实又系另一种咧，大家不断喺度叫做折磨緊自己啊！幾時完呢？幾時完呢？幾時有結局呢？ 咁到底你係想佢完啦，定繼續寫落去 呢？而家呢個就係一個最尷尬嘅時候啦。佢而家完，大家就覺得好似釋懷，但係哎呀，完咗啊！ 係咯，但係十幾歲都睇到三十幾歲嘅咯喎，而家咁。 係啊，你但係你諗下嗰種嘅等待咧，當你等到嘅時候嗱，好彩係乜嘢咧？好彩就係嗰套嘢個結局算係收得幾靚嘅。你諗下，如果你等咗十幾年，因為原本我仲记得上一次第三集嘅剧场版，我同阿钟哥一齐去睇嘅。嗰阵时喺戏院嗰度已经讲紧话，唔知2017年左右就会上个结局篇。咁嗰阵时喺度等咧，你谂下而家几多年啦？ 原来有你哋嘅回忆喺里面添。 我同 Vincent 一齐去睇嗰套嘅时候咧，我系啱啱识佢嘅，识咗十几年啦。 系啊，哎呦！ 哇，跟住仲要系嗰阵时咧，已经系即刻恶补定咧，谂住话哇，好啦，我睇翻晒啲嘢，我准备好。就可以睇个结局篇啦，点知咧等下等下等到唔记得咗。但系你当你谂下，如果一样嘢你期待咗咁耐出嚟系烂嘅话，你又几凄凉。 哇！咁你哋一定要约埋睇个结局篇啊！ 睇咗啦， 系啊，各自睇咗啦，因为冇得出街睇。 约埋一齐睇啊！ 冇得出街睇 啊！ 系啊，咁但系即系整体成件事咧，嗰个世界观啊，或者佢里面背后有一啲嘅宗教嘅含义啊，或者哲学嘅含义咧。其实相信都会吸引咗好多动漫迷，就算你冇信仰，但系你睇完之后咧，阿钟哥你会唔会觉得都有啲人生嘅道理系喺里面学到嘅？ 好简单，如果你想复杂地去睇呢个故仔，可以睇到好复杂，令到你完全解唔通。 但係調翻轉頭，用一個好簡單嘅角度去睇，就係講緊一個人嘅成長。 動漫天空小說《新世紀福音戰士》， 一片靜寂嘅海洋，寧靜得有啲可怕，傳嚟無線電嘅聲音。 今日10:30，關東中心地帶、東海地區及中部全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居民請到指定嘅防空洞避難。 无线电的声音继续，见到整个城市都停顿了，火车停开，路面的汽车全部停晒。在这个停顿的画面，有一架车驶过。另一条街，一个少年在公众电话亭打紧电话，他就是定真字。 哎呀，打不到添，点算好呢？唯有去防空洞那里避啦。 突然他见到街上有一个女仔站在那里，蓝色头发，穿着校服。这个就是凌波丽，不过转眼就不见了她。然后传来爆炸声，少年见到天空有很多架军用直升机，节节败退，控制室传来这些对话。 哇，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向着基地前进啊， 确认了目标了。 副司令就说了， 15年都没发生过啊。 定司令再说， 讲得没错，是使徒。 第一集，使徒来袭。 真治身处的地方变了一个战场，飞弹在他头上飞来飞去，运用直升机向着使徒不断发射飞弹，虽然击中目标，但是没用，运用直升机被使徒击落了。使徒刚刚在真治身边经过的时候，之前那架私家车终于驶到来，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就是郭成。她说了， 不好意思啊，来迟了。 接了真治高速离开现场，基地里边有咁嘅广播， 目标仍然存在。 睇佢嘅形势系向住第三新东京市进发， 以航空队嘅实力，冇办法阻止到佢啊！大家听住，口目同埋入间加入战斗，不惜一切，一定要铲除呢个目标。 无论空中嘅战斗机、地面嘅战车，不断向住呢只使徒发射飞弹，所有飞弹都射中佢。当烟雾散去之后，佢仍然喺度。基地一班指挥官咁样讲啦：， 哦，点解会咁噶？ 直接攻击！ 哦，战车大军已经全部被消灭啦！ 导向兵器同埋炮弹全部都冇用啊！啲武器同废物一样嘅。 果然系绝对领域啊！ 冇错，对付使徒用一般嘅兵器系冇效嘅。 去翻现场，突然之间所有嘅战机都离开咗使徒啊！ 唔通用 N 二地雷？ 然后佢即刻揽住真治趴低，跟住就发生一个好大型嘅爆炸，爆炸威力好强大。喺控制室，指挥官同定司令咁讲啊！ 看来你的秘密武器没机会用、啊、 定司令没有反应，当所有人以为已经消灭了这只使徒的时候，荧光幕见到他仍然站在这里、啊、为 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的杀手锏竟然会。 另一方面，郭成送紧真治走，虽然他两个在爆炸里面没事，不过架车就已经差不多烂了。 唉，今次的任务真是惨了，我这么辛苦死悭死底都是为了供这架车，还有33个月才供完，以后唔使自意买新衫啦。 喺司令室，大家望住使徒，佢停喺度唔喐。定司令就话啦：， 如果冇估错，应该系自我复原紧。佢仲好似有思想添。 郭成亦都带咗真治去到总部啦。 Nerf 特务机关 系啊，仲系联合国一个非公开嘅组织嚟添。 我爸爸系喺度。 系啊，你知唔知道你爸爸喺度做乜嘢噶？ 我老师话过俾我知，好似系做紧啲保护人类嘅重要工作噶。 喺控制室，嗰班司令见到完全冇办法消灭使徒，就将指挥权交咗俾定司令啦。仲话 我知道你有胜利嘅把握 ，Nerf 都系为咗咁样而成立，准备发动初号机。 吓、啊，发动初号机，我哋冇人驾驶、啊， 冇问题，已经准备咗一个。 定司令讲紧边个呢？真治问郭成啊。 我哋而家去嗰度做乜嘢啊？无端端，爸爸系唔会写信俾我噶，一定有原因噶。 讲讲下，佢哋已经嚟到地下都市，一个好大嘅地下空间，上边见到嘅系地面嘅大厦嘅底部，下边就系另外一个好大嘅都市，呢度就系 Nerf 嘅基地啊。由于地方太大太复杂，两个都要攞住地图揾路。最后佢哋嚟到呢一度，初号机嘅格纳夫。初号机巨大的头出现在真治的前面。 哇，犀利啊，机械人好大个啊，这个就是我爸爸做的。 冇错，好耐冇见啦，准备出击啊！ 出击？你系咪谂住用初号机啊？阿丽仲未行得，边个驾驶啊？就算系凌波丽，都要训练七个月先可以同步啦。真正啱啱先嚟，佢做唔做得到噶？ 爸爸，点解你要我嚟啊？ 相信你而家知道点解啊？ 咁样即系话你叫我坐上去呢个机械人嗰度，同出边只怪兽打啦。 冇错， 我冇谂过要嚟做呢啲嘢噶。 我需要你，先叫你嚟。 咁点解会系我啊？ 一系就坐上去，一系就翻去。 周围嘅人都望住真治，喺呢个时候附近传嚟爆炸声，原来使徒已经揾到嚟呢度啦。真治冇信心，好想逃避。定司令见到真治唔肯驾驶，唯有叫受伤嘅凌波丽再次驾驶啦。 唔通我真系世界上最冇用嘅人？ 凌波丽嚟到啦，佢瞓喺一张病床上边，好辛苦咁起身，准备坐初号机。就喺呢个时候，使徒再发动攻击，有碎片跌落真治个头，初号机竟然用手保护佢啊！ 佢识得喐嘅， 点解会咁噶？ 点解会咁噶咧？ 冇可能噶，我哋都未完成输入， 冇可能会喐噶， 冇可能噶。 真治见到受伤嘅凌波丽，同自己讲啦： 我唔可以走啊，我唔可以走啊！ 终于佢坐上初号机嘅控制室，初号机出击啦！ 解除第一封锁， 确认解除， 能源指标正常， 移动开始， 第一至第五号安全扣解除， 内部电源充电完毕， 外部电源接收器冇异常反应。 真治驾驶初号机由地底上翻地面，喺佢前面出现嘅就系使徒。 真治，你千祈唔好有事啊！ 呢、這个经典故事而家先正式开始。 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 梁学熙饰演定真治，崔洁彤饰演郭成，白元浩饰演定司令，林慧饰演士兵。阿欧饰演副司令，梁荣忠饰演旁白。 动漫天空小说， 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无论是歌词亦或是电影对白，经常都会听到法国人讲这一句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到底这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Pourquoi je suis sur terre? Pourquoi je suis là? Comment répondre à ces questions là? Depuis qu'on te connaît, on a tout comprisC'est quoi pour toi le bonheur, ami? Que peut-on faire pour te plaire, dis-moi? Et si je ne peux le deviner, mon cœur est chaviré. Ami, lorsque l'on te voit, 先提到，无论是歌词定还是是电影电视剧的对白，都经常会听到法国人讲这一句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其实这一句说话都算是一种慨叹的意思，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遇到一些无奈的事情，法国人就会不禁讲了这一句 C'est la vie,C'est la vie。 英文的翻译就是 This is life, this is life， 即是说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是不是感受到那一种无奈呢？虽然字面上面并没有任何投诉的字眼，不过单凭这句说话的语气和语感，你就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了。下一次当你想安慰一个失意的朋友，你都不妨同佢一齐讲一句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要懂得接受同埋面对现实，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认清真相，继续向前。下次当你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我哋都可以试下用呢一种面对现实、接受真相嘅态度，讲一句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this is life。当你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其实都一样可以豁然开朗咁样面对，你自然会讲得出呢一句既豁达又慨叹嘅说话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剛才呢，我哋都讲咗喺优惠时段啦，讲咗啲消费券点用啦。咁钟哥就话呢，佢9月1号就到啦，咁样咁啊，即係个到手啊，咁 可 能比较迟少少啊，善用理财都系紧要啦。咁有啲朋友就买下嗰啲电器啊，或者做下其他，即係一啲，即係有啲甚或乎攞啲消费券嚟揼骨啊。即係 relax 下都有吓，咁啊估唔到咧，有啲咧幾實用嘅嘢可以愛嚟。我問下兩位拍檔，會唔會每一年都身體檢查 body check 咧？ 哎哟，我又冇咁乖，年年去咯。其實好想嘅，係啦。我諗我對上嗰次都幾年前啦，都真係要再 book 下，成日的唔起心肝。 我都冇喎， 係咪你都冇啊？ 係啊，恃住自己行得走得就 你真係行得，你好翻曬未 㗎？所以聽日咪又見醫生。 咪係咯。 我嗰個保險產品就每一年都會送一次嘅，咁其實都唔係送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啦，都係 包埋㗎啦。 係啊， 你保費。 你供得多，佢咪俾架游艇你坐啊，或者即系俾你咩咩 body check 啊，过时过节咪送盒月饼咩？好似头先咁样啦，即系同小华讲话学费嗰啲，迟啲可能送架飞机俾你噶，系啊，啲学费咁贵系咪先啊？都唔知道啊。嗱，讲紧咧呢个电子支付平台嘅消费券咧，哦，原来可以做身体检查噶，有一啲医疗嘅机构咧都特别推出消费券咧，一啲基本嘅健康检查啊，同埋一啲自选嘅组合俾你可以验下身。喂，我觉得。呢、这个几好喎、 啊， 即系你有阵时啲长者咧，即系唔系个个都话啊，真系要整部手机啊。其实到咗佢哋呢个年纪咧，健康先系最紧要、 嗯。 你如果话叫佢用医疗券咧啊，去因为长者都有啲医疗券噶嘛，但系医疗券咧佢未必 cover 得到啊咁多个成本，可能就要用啲系医疗券，跟住咧有啲系消费券，跟住再加多少少钱咁咪做个全身检查咯。咁你检查完。 自己知道有啲乜嘢事未病向 淺 中 醫 啊。咁、如果你話喂冇事冇幹，直情向開支香檳慶祝下啦，開好啦，唔好飲咁多。但係作為長者嘅你啊，奉勸翻。咁但係嗱呢個就原來啊都可以 cover 得到。你哋又知唔知咧？原來消費券咧可以用嚟讀書喎。即交学费，有一啲咧，有部分咧非政府资助嘅私人学院啦、语文学校啦、驾驶学院啦、补习社咧，都可以用消费券咧去交学费嘅。咁、即系，所以咧，有啲朋友话：，喂，你都冇呢啲叫做驾驶嘅技能咧，你真系可以技能解锁。我自己咧。真係有啲牌咧，曾經都上過考。 你話船啊嘛，你哋話 船啦、 啊，係 啊，船啦、啊，快艇牌啦、啊，係咪先？即係跟住， 即係可以讀過。其實如果我哋用嗰個消費券， 係啊，有啲朋友話：喂，想即係可能唔喺香港繼續生活啦，考定一啲牌照，即係增值自己啊！你拖頭車嗰啲咧，你真係考完之後，全世界都做得到嗰個工種啊！即係譬如嗰啲 全世界都需要拖頭車司機啊！ 嗱，我呢啲咁矮啊，但系你俾我揸架好似柯柏文嗰啲大货柜车咧， 好有成功感， 系啊， 好 有 满足感， 劲威添啦、 啊啊，我都觉得好威啊，其实揸嗰啲大货车、 啊，因为我连上去都上唔到啊，我一次未话俾架大货车撞到嘅，即系自己揸车，咁嗰个师傅就话啊，靓仔，好热啊，你上嚟我架车嗰度倾啦，我系连爬上去嗰架车， 等我一阵， 嗰啲脚咧都递唔起啊，即系你想象到嗰啲好大架。 佢要拉一拉你上去， 系啊，有几个脚踏要行两步，好似行太 型咗啊！师傅型咗， 咁啊，大家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你想做嘅嘢，好耐都未做，咁啊可以推你一把啦，咁样。咁不过都要留意翻好多嘅细节嘅， 系啦，好多条款啊， 条款 啊， 系啊， 同埋即系又唔系嗰2000蚊又够晒数嘅，你都要补贴啲嘅。 自己谂谂佢啦。 河换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嘅。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锦辉花园对出啦，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锦辉花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翠塘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另外咧，受爆水管影响，葵芳嘅葵福路、兴芳路交界咧有封路措施嘅，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先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啊，市场咧观望气氛浓厚啊，美股咧窄幅做好，标指同埋纳指咧仍然创出收市嘅新高啊，果然犀利啊！道指升39点，标普500指数升9点啊，纳指大盘指数咧升22点啦。8月24号就系咧苹果公司嘅行政总裁啊库克执掌10年啦。外国媒体嘅统计显示咧，如果投资者啊喺2011年咧喺呢个 Tim Cook 啊上任嘅首日咧买苹果的话咧，回报啊系10倍，回报系10倍啊吓，咁啊，所以都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下啦。有阵时咧，有啲股份咧，即系你短炒咧，好容易就俾啲价值咧磨走咗嘅。即系我哋都系奉劝啲股民们咧，做啲长线啦，同埋有价值嘅投资。至于港股一阵间点样走向咧，转个头你咪会知道啦。 我系崔杰彤， 我系阿 O，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6点， 我哋会陪你一起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嘅工作。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咧，讲下啲创业之道啦，失败奶成功之母咁啊，未必一定透过自己嘅失败嘅，可以从别人嘅成功咧获取更加多经验啦。今日早上咧啊，请嚟咧两位靓女同埋一位靓仔同我倾下偈啊，有 Lydia 啦、Phoebe 啦，同埋 Boss， 早晨， 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咁啊，今次咧上到嚟咧就讲啲营商之道。咁你话哇，几样嘢点样结连埋一齐啊？咁样咁呢个要交俾阿 Boss 讲下啦，因为我都知道你哋系生产一个口罩嘅品牌嚟嘅，咁样咁疫情期间咧，其实都帮助好多人啦，即系口罩，你都亦都冇得话谋唔谋利啊！我哋已经成为一个必需品啊！即系我今次今日去便利店，除咗买水啦，就系买口罩啊，或者纸巾啊，即系消毒纸巾，呢啲已经成为一个新嘅常态。好啦，问下 Boss 啊，你参与呢间公司，即系口罩公司嘅部件。究竟是负责啲乜嘢啦吓？ 原先就谂住希望将我哋嘅信仰啦，可以将佢变得新潮化、型格化， 系 让普及大众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个气氛咁样咁，所以我喺设计上面咧，其实我就5、6年前喺温哥华嘅时候咧，就有呢个概念啦。咁开始设计呢个图案啦，上面有一只鸽子， 系 好似似鹰咁样嘅感觉，跟住里边又有即系有啲图案喺里边咧， 系 咁又有个死亡嘅骷髅头啦，有个十字架嘅图案啦，最拉尾只白鸽， 或者鴿子喺度飛，就好似重生嘅感覺咁樣。哦，所以 即係有啲聖經嘅隱喻喺當中嘅，譬如信良像鴿子啊等等呢啲咁嘅意思啦。咁可能就令到大家啊覺得即係都係安心啲嘅，或者戴咗口罩，亦都有一種平安嘅感覺啦。哦， 冇錯。 問下 Lydia， 一開始即係頭先話一個生活嘅品牌啦，一開始點樣緣起嘅咧 ？Lydia 呢件事。 其實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揾一啲Christian 嘅衫啊、飾物啊嗰啲，咁我以前咧就要喺網店嗰度揾嘅，即係我喺香港就冇話去一間品牌係，即係好難揾到咯。咁亦都俾我感覺就有時去到一啲教會啊，唔係好啱我嘅 style 啊，或者係嗰、那個我想揾啲再 fashionable 嗰啲嘅嘢。咁我 come across 就想，不如自己做一個品牌，可以將。未必一定是要信徒都可以会喜欢的设计。即是不是一定要是 Christian 就代表一定要是穿到是一定要是即是好好 traditional 那个 fashion sense 的嘛。所以就去想找一些特别的设计啦，其实是想多些地方可以买到啊这样。 那现在暂时是不是开始要散货落去社区入面的，即是尽量可以如果便利店买呢就掂啦，或者即过程之中入面要谈的嘛。那啊嗱，今天有三位朋友上到来啦，那当中即是主力之中一定要讲 Phoebe 啦，因为刚才我在麦克问呢，其实很多跑腿的工作他自己这样形容啊，那我不知道实情是不是真的 Phoebe 在个行政上真的要做很多啦，你怎么看啦？ 其实我主力咧就系可能联络啲商店，去点样去出货啊，同埋揾多啲唔同嘅点去摆我哋嘅口罩，去宣扬呢样嘢出去，等多啲人去买咯。因为始终我哋呢个口罩今次系做慈善噶嘛，都想多啲人去支持。 哦，即系最后个我哋都会有一个捐款去翻一个机构嗰度嘅，系咪啊？ 我都系啊，因为我哋咧其实。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啦，咁因為我哋就冇自己嘅生產線嘅，我哋就主要係想做一個平台啦。咁我哋有 Instagram， 我哋就有自己嘅 platform。其實我哋係每個星期幾日都會分享一啲即係金句啊。咁啊做一個咁嘅 platform。咁我哋嘅商業模式啦，就係我哋唔會自己做生產啦，同啲品牌 crossover。咁我哋第一個，我哋其實我哋都係 start small 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籌多啲款項可以捐啦。咁所以我哋会将成本即係撳低啲，咁同一啲有意合作嘅 即係唔同嘅 IP 啦，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有一个唔好讲人哋啲品牌出嚟，总之有一个好劲嘅ROIP 啊，全国际知名㗎啦，咁样咁想同你哋嘅口罩即係可能做个 crossover 或者其他生活百货入面嘅产品啦，即係做一啲联成效应。 咁我哋三个都係朋友啦，但係我哋始终冇一起做过嘢㗎嘛，即係冇合作过。系咯，咁你知朋友一起合作，我哋始终都有一个磨合期。咁我哋想，不如稳阵啲，我哋试一啲真系日日即系消耗品啊，即系个个都有需要嘅产品。咁口罩而家就系一个消耗品，同埋就已经系变咗个 fashion item 啦嘛。 系啊， 系咯，咁所以我哋就揾嚟都系帮手好了解点样样嘅口罩系 good quality， 咁佢就。係啦，揾一啲咁樣嘅產品去做第一炮咯。 咁啊，都係成功嘅。頭先我見到即係三位上到嚟咧，都戴住啲好靚嘅口罩啦，亦都係你哋所設計噶啦。咁啊，又問下 Phoebe 啊，即係個過程之中，即係我估牽涉都有啲數字要牽涉啦，同埋要啊放落去街嗰度賣。其實同啲鋪頭傾咧，今時今日我又真心想問，容唔容易嘅咧？咁過程係點樣傾啊？我想問下 Phoebe 嚇。 其实个过程都唔系话特别容易嘅，因为其实我哋本身个嗰个都有个成本喺度啦，同埋我哋个定价都比较低少少嘅，因为想大众化啲，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哋同好多可能一啲销售点去商家去倾嘅时候，可能啲佣金方面就可能真系要落啲口力咯，不过都好好嘅，遇到好多间都好好，真系可能真系为咗支持你呢个慈善活动，所以。就寧願賺少啲，咁幫你去推呢樣嘢咯，我覺得好好嘅。 就係做唔做到你心目中嗰個 target 咧？我想問一下。 我同埋我哋個呢個品牌嘅模式咧，除咗想賺到一啲資金之外咧，我哋都會想 partner up with 社會上面唔同嘅慈善機構咧，去回饋翻社會。所以我哋品牌除咗即係型啊 fashionable 之外咧，我哋都想即係凝聚大家嘅力量咧，去幫社會少少嘢。咁所以呢次嘅口罩我哋就即係同關心妍小姐就溝通啦，亦都知道佢有個慈善機構咧，係幫咗一啲有自閉症啊，或者有啲即係。总之有问题的小朋友用音乐治疗去帮助他们 去冲出嚟啦。同低收入家庭咁樣，咁所以跟住我哋都會有唔同嘅產品啦。但所以我哋每一個產品都會 partner with 一個慈善機構，即係咁凝聚大家力量，做多啲有意義啊、正面啲嘅嘢咁樣。 即係 end up 其實都係好人好事啦。咁啊，今個早上咧，多謝曬三位上到嚟啊，晨光第一線，多謝曬 Boss Phoebe 同埋 Lydia，thank you，thank you。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亲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清先犯下终身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给眼泪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劫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痴。就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不满我欠足只痛苦，给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软弱过更坚持，这信任令我知。 10分听过有连思雅的别放弃治疗，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讲下另一个少啲讲的红酒产地，它是新世界入面的老世界。哪个地方啊？原来是南非。南非是非洲大陆上面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目前产量位居世界第八位的，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面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中国的葡萄酒爱好者对南非的葡萄酒相对陌生一点，但是其实看回2014年和2017年都是啲南非红酒靓的年份来的，有机会去酒铺睇睇谂谂再学学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有阿 Fanny 喺度，早晨 Fanny， 早晨，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咧？ 我好高兴啊，咁我个女咧，就 GSE 考生嚟嘅，咁咧最近就去咗，可以派到中大啊， 诶几好、啊，派到中大系自己想读嘅科目系嘛？ 系啊系啊，佢读传新传啊， 哦系啊， 传播。 哦，呢科系一科好科嚟噶，作为一个喺广播做嘅工作人员吓，佢一直以嚟都已经系想读传理噶啦嘛，佢。 我谂系读到高中嗰阵时啦。 咁佢中学嗰阵时有冇玩校园电台啊呢啲啊？ 都冇嘅， 都冇。 不过佢真系好中意叫做讨论咯，或者系。 你都有好有自己嘅。角度嘅每一样嘢都 系啊系啊，佢好有谂法噶都。 咁、哦、都几好喎、啊，系嘛？咁啊点庆祝先？ 因为出边咧咁嘅情况都冇乜特别庆祝啊，食餐饭先咯。 吓、煮嘢俾佢啦，系嘛？ 系啊系啊。 龙虾啊，咩都齐晒啦，咁样煮俾佢。 佢唔食得虾。 系咩？咁煮个第二样啦，蒸条鱼俾佢，龙趸啊。 中意食肉啊？ 中意食肉啊？哦，锯扒咯。 系啊，锯扒咯。 系咯，去锯扒咯，去锯扒定系你自己煎俾佢啊？定系你自己烧俾佢啊？ 出去食好啲。 嫌辛苦啊？听到你。 唔系，咁出去食开心啲。 嗱，咁啊，佢自己都可以入到中意读嘅科目啦。有啲咩最后嘅祝福说话或者勉励嘅说话同翻佢讲啊？ 叫佢好开心咁样享受佢嘅大学生活。 咁啊， 希望佢又识多好多人。 系 啦。咁啊，系咁多。 好紧要啊，因为如果真系读传理系嘅话，识人系好紧要噶。系啊系啊系 啊， 啱噶啱噶啦。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Fanny。 OK， 好。 OK， 拜拜。 拜拜。 吹散困惑，无事践踏，专注做盔甲，出发攻塔，精神够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身披恩，身负正后路面前，烈火快灼到炼坚，烈火笼灼到人坚毅，身盔甲，神路需到实践，一点一字一字一字火，成员未退在阴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着地球大作战，烈火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我要面对凡人亦都可以飞，擦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咖，拥抱他以身去灌溉天地。新世界创造一班被煽动嘅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不连场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标准有新尝试，魔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阿小白定阿 O 嚟噶？ 阿 O 嚟嘅， 阿 O 啊，依阿 O 把声好似沉实咗咁多咁样噶。 系啊，今日麻麻地啊，我个声音状态系啊。 今日咧要讲一样嘢咧，其实咧，两位都可能会有啲感慨嘅。 啊， 我定义咗呢个叫做热情者的剥削啊。 即系点啊？ 系啊，即系嗱，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话，做 DJ 咧，点解啲做节目啲人工咁低啊？咁你中意嘛？ 嗯， 系你中意，咁唔使钱你都肯做噶啦，咁样吓。咁呢啲就系剥削爱热情嘅爱好者啦，咁样。嗯、即系例如系足球啊咁样，哇！啲足球员啲人工好低，咁佢唔踢波有咩做啫？鬼叫佢中意踢波啊？咁样吓，咁样咯。咁啊，但系咧，今日啊。今晚的七点答二呢就会看好想艺术、啊 嗯、 就会讲下艺术劳动力、啊、为什么呢即、就是搞这些艺术活动的人呢、啊、往往呢变成被剥削的对象呢是不是因为、哦、你喜欢嘛你又说今天不用吃饭的咯这样、 嗯、 这样东西咯所以要讲讲。 我真的感慨啊我真的感慨 Cushion 你用得很啱的形容词真的、嗯。 所以呢如果看完之后你的心拿住拿住呢是可以睇下八点钟大师对谈、 嗯。 今日嘅题目系富裕与贫穷。系、 哦、 啦，睇下牧师同埋法师咧，点样睇啊？佢哋心目中嘅富裕同贫穷啦。 是不是要讲心中富有嗰啲啊？ 不，其实心中富有咧，系比一切更难嘅。 嗯， 啊、我哋成日以为自己嘅生活好咗，你就会开心啲咧。但是是很短暂的、 嗯 啊、达到心中富有呢究竟是怎样才为之富有呢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呢、嗯、 听 下 大师怎么说、嗯、 没错了亦都会有本地的微网红带大家看即是很公平的又会带大家去圣公会的圣约翰座堂那里看看完就去宝莲禅寺那里呢就打下卡的、 嗯 啊、跟着就去到了、啊九点半啊，东京残奥时刻。哇，我唔知道两位咧有冇睇呢一个诶残奥嘅直播咧？ 我冇睇啊。 因为琴日经过个商场都系播住港台电视31咧，喺个大电视咧，咁、嗯、都见到有啲观众去睇下咯。 系、嗯、咧，原来咧真系长知识嘅，因为琴日咧我就放假咧，即系屋企有啲事啦。咁啊着咗啊港台电视32咧，但系就好细声啊，冇听得到啦。跟住见到咧，哦、啊。原来残奥里面譬如咧单车喺呢个场内单车咧，佢哋系双人单车。我点解会双人单车嘅？咁你望清楚啲咧，啊，然之后再揾翻啲资料咧，原来咧系有一个健全嘅单车手喺前边， 哦， 后边嗰个咧就系、是可能系即系视力啊或者视障啊，甚至系失明嘅， 系， 咁咧就两个一齐努力去到咧就系、是、争取成绩， 嗯， 啊，咁我个。佢哋嗰個實力要差唔多啊，咁一個快一個慢咧，咁你雙人單車好煩噶嘛。咁、 嗯、 另外咧有一個打乒乓波，佢一影佢開波嘅時候咧，係用只腳夾住個波咧跳上，跟住我一睇影佢上身咧，原來用個口擔住個乒乓球拍同對面打噶。 哇！ 哇！真係好有毅力啊！所以大家多啲支持啊！ 好，唔該曬，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首林郑月娥呼吁雇主要求所有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否则要自费检测。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商界過去幾個月都好配合政府接種疫苗的政策，例如推出打針、抽獎等。現時一般公司都是以鼓勵性質為主，成效不錯。希望強制接種疫苗是最後手段，即使最終要強制打針，亦都應該設過渡期。相信寧願辭職亦都不打針的員工不多。他認為對於因健康理由而不能夠接種疫苗的員工應該視乎個別情況彈性處理政府亦都可以考慮推出措施讓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自由出入更多公共場所或者優先使用康體和休憩設施美国辉瑞药厂表示，正在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寻求对民众接种第三针加强剂新冠疫苗的批准。

有啲人向前行緊嘅时候应该係望緊前面㗎嘛，会突然回头㗎喎。你唔知佢望啲乜，总之佢回头啦。佢冇諗过后面有冇人。如果你喺佢后边跟住行，佢突然回头真係会俾佢吓一跳，然后得啖笑。农历七月遇到呢啲人，我好想同佢讲，係咪听到有人叫你呀，唔好回头啊，因为你回头一定会有嘢发生啊。除咗突然回头呢个动作之外，另外有啲人又係好奇怪。例如佢行緊准备转咗，但係佢会望向右边，双脚仲要係继续行緊，佢冇諗过左边会有人。如果撞到人会讲呢句，你做乜撞我啊？转左望右，转右望左，你会话其实咁行啱，望清楚有冇人啊嘛。系嘅系嘅，但系唔应该净系望一个方向咯。仲有，其实可以先停步望清楚，唔使一路行噶噃。仲有一种比较难应付嘅，就系当喺你前面行紧嘅人唔单止回头，仲要突然停步。在他后面跟住行的人身手敏捷啲嘅，可以即时停步或者转左转右避开他。如果来不及反应，一定会撞到他，到时他又会话啦，你做乜撞我啊？咪住咪住，又是你话先停步望清楚，唔使一路行噶噃。而家停步望清楚唔啱咩？啱嘅啱嘅，但系都唔使突然停低噶。我曾经见过呢种情况发生，前面行紧嘅人突然停步回头，后边嗰个停车撞到佢，回头嗰个大声讲：你做乜撞我啊？后边嗰个即刻回应一句：条路你噶，你点行路噶？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有繁忙时间闹到非繁忙时间，咁又何苦呢？行路其实同揸车一样，如果要转方向，左右都要望，唔可以急停。条路唔系得你一个人用紧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灭队，谣言从句。 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in back, the red back and gray seas that they hit the brakes.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ve, bust your chop, open shop, and never wave at the cops as the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就要有美快，招已经戴，不想正觉啲小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莫拜。赞颂我的伟大，头摇又尾摆，非常境界，不想一切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 谁敢来表态？ 可革命，王者界定，长街人马，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派大将，咆哮叫 声。 头摇有尾摆，飘移境界，不想正觉，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莫拜，赞颂我的伟大。头摇有尾摆，非常境界，不想一世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 谁敢来踩踏？ 头要有尾摆，头要有尾摆，头要有尾摆，非常境界，不想一切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 谁敢来猜界？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啦，食咩好呢？今日呢不如同大家讲一个呢好叫做咩 photogenic， 即係好打卡。 係咪呀？ 好啱打卡。 最主要打卡。 影相嘅一个早餐。 乜都要打卡，乜都要影相，乜都要写 caption。 乜都要呃 like。 乜都要直播。 但係点 呢个就係我哋嘅人生。 係啦。我点解 好唏嘘係咪？ 係啦。好攰。唔係你讲到咁样突然之间觉得好攰。 唔紧要。看看有什麼那麼吸引眼睛， 是啦，那是有什麼食物吸引眼球呢？當然那個顏色啊，色水要夠漂亮啦。那這個早餐呢其實呢很簡單的，就是呢你找一塊多士， 那 在多士上面呢你喜歡就烘了它，我自己喜歡香口一點，我都會平時都會烘放一焗爐那裡焗一焗它的， 是 那脆身一點啦，等它那跟著呢才上面呢搽一層酸忌廉那些 sour cream 啦，那有時候譬如你在超級市場買呢它還有一些不同的味道，譬如可能那个酸忌廉有些香草味啊， 有蜜糖味， 是啦，或者有些呢可能有三文鱼味啊，咸咸地啊，其 实三文鱼味都很正， 好香啊， 不过不是间间超级市场都卖，外国那些成日都有的，这些三文鱼味的牛油啊，或者三文鱼味的你那些叫酸忌廉 啊，但香港就不是很常找得到， 是那么大家看看你买到哪一只啦，就搽一点酸忌廉上去，那上面呢就有我最喜欢配多士的水果，就是牛油果。 哦、 牛油果呢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啦，就是你经常都说啊为什么揀不到啲靓的咁样。 咁我教过啦，我记得你。 是啦，就是你自己摸上手你 feel 到佢淋淋地啦，咁同埋你见到佢个定呢，即係嗰个嘟嘟嗰度呢，见到佢即係嗰粒滴呢係差唔多係黑黑地咁样。你 feel 到都係即係总之如果你摸落佢佢都係硬邦邦，跟住个皮呢仲係青 BB， 咁就有排摆㗎啦可能。咁不过其实都冇所谓嘅，如果你唔係想即刻食，咁你咪摆喺屋企慢慢每一日望下佢，好似种花咁样啦。咦，今日熟啲咯，今日熟啲咯。咁、如果你话诶、买咗翻去食唔切嘅话咧，咁你最好摆雪柜。咁雪柜咧，佢就会减慢佢即系熟透嗰个嘅过程嘅，系啦咁样。咁切啲牛油果上去呢、這个酸忌廉多士上面啦，咁有啲绿色咯。咁但系牛油果咧本身咧，佢就冇即系个味道唔系咁浓郁嘅，就需要有啲海盐啦，同埋黑椒咧调一调味嘅。咁啊铺喺一浸啦。嗱，其实讲到呢度咧，都系一个好普通，即系你出去食一啲all day breakfast 啊，一啲早餐咧，都会见到嘅牛油果忌廉多士啦。咁点样再打卡法咧？ 打卡位嗱，本身咧我都谂好晒噶啦，喺自己嗰张咧白色嘅台嗰度咧铺块竹席台布，再用木制嘅碗咧承托住我嘅早餐，隔篱仲多一杯咧冲出嚟 capsule 嘅咖啡， 拉咗花嘅咖啡， 都仲未可以摆上网 up like， 系啦，到底喺呢个牛油果上面放上啲咩咧？就系、士多啤梨啦，因为头先。你嗱幻想到啦，面包啡色加少少白色嘅忌廉，再加少少绿色嘅牛油果，咁啊调咗味佢啦。咁、喺上面咧，再将士多啤梨切粒摆埋上去咧，咁啊有好靓嘅粉红色啦。咁亦都食起上嚟咧，有啲酸酸甜甜嘅感觉。最好就系咩咧？再喺最面上面咧，可以加多少少蜜糖啊。咁、你食起上嚟咧，就有一个好。甜甜地嘅味道入口咯，咁、打卡好靓噶，嗱我俾阿 O 睇下张相， 哇好靓喎， 系啊， 嗱、虽然你都系网上 cap 图，但系睇到靓，如果我喺旁边咧，就会加埋呢个蓝莓落去啦， 啊都可以， 颜色咧再多样化啲、 其实即系做早餐咧都系离不开都好多水果啊、面包咁样，睇下你点样配搭啦，咁加少少唔同嘅调味，譬如你话头先嗰啲牛油果中意嘅，可以加少少柠檬汁添，咁、令到嗰、那个 味道又再多一个层次咯。 系啊，咁大家可以喺早餐嘅时候试试 Kitty 呢一个拿手嘅厄拉之选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多人都忘记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真系有电脑先，跟住先至有电话嘅。因为而家电话实在太普及啦，同埋咧电话嘅功能实在太广泛。基本上咧，你就算屋企冇电脑咯，你发觉好多嘢真系电话系做到晒。即系拎住个电话，你可以处理一啲好简单嘅文书处理啊。 你话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系啦，手提电话系啦。咁所以咧，智能电话咧，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嚟讲，已经即系真系变咗一个咧，你系唔可以冇嘅一种嘅。工具啦，咁但系咧，即系回想翻以前喺仲系用紧大牛龟电脑嘅年代，我记得我细个用嘅电脑，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就系用嗰啲咩用数字代，咩286啊，386、486，有啲咁样嘅年代曾经出现过，依稀都记得。咁嗰个年代啲电脑咧就当然系好慢啦，而且仲系啲好大只嗰啲碟咧，就放入去嘅，已经唔系嗰啲 floppy disk， 唔系磁碟咯，我哋 系啦，咁就再大啲、远身啲嘅咁样。咁嗰个年代其实我都开始咧会玩呢个电脑 game， 系啊， 其中有啲嘅电脑 game 都系同而家比，当然系冇得比啦。不过电脑入边咧叫做 default， 即系本身有设定嘅一啲游戏咧，其实我到而家攞唔攞攞翻出嚟玩，我都几中意。 有玩啊 ，Barbie 同埋中哥呢啲接龙啊，嗰啲 系啦， 咩拆地雷啊，咩 拆地雷。我系中意玩接龙嘅。 你系咩？ 系啊。 你有冇玩过爆机啊？ 我有啊。 爆机嗰阵时，佢有个爆机画面就系嗰啲接龙 嘅， 系啊， 嗰啲牌出嚟啲耐。 我由头到尾对嗰个电脑嘅游戏咧，即系电脑上边玩嘅游戏，我从来都唔系好提得起劲嘅。 点解啊？ 譬如我最早期接触嘅游戏，之前都讲咗啦，我系落去街打噶嘛，即系真系喺机铺打机噶嘛。咁跟住之后到又开始有电脑游戏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即系嗰阵时我系做紧嘢啦，又好似唔系放好多时间喺嗰度。咁所以成日我觉得我系甩咗嗰个 generation 嘅， 即系我哋头先讲紧个中间嗰廿年。 系啊，即系我系最古老嗰啲咧，一系就最古老落街打。如果唔系咧，就去到可能而家最新嗰啲啦。 其 实中间呢度我冇做 嘅。而家好方便啊，有啲嘅免费 app 咧，其实就可以俾大家重温翻呢啲咁基本嘅游戏。 咁我冇理由而家系打翻啲最基本 的。你可以重拾翻嗰个空白嘅时间啦，钟哥，你明唔明啊？ 填翻个窿啊！ 填翻个窿啊！ 喂，其实真系 OK 嘅。你知唔知我最近都系 download 翻一啲咧，即系好旧式嘅免费软件呢一类嘅游戏嚟玩。但我想话咧，我有一样嘢系有一个疑惑嘅，就系我由细个到大咧，我都系征服唔到踩地雷嗰个玩法。 搞错啊！我今日其实个 point 咧，因为接龙咧有阵时都好讲运气，同埋佢可能最后嗰一两张你会 kick 住喺度嘅。 小白真系讲出个玄机啦，佢真系好中意玩，佢知道个核心价值就系好讲运气啊， 系啊，系好讲运气， 都系嘅。即系抵嗰几张揭到整啊整啊都整唔到。 你讲踩地雷啊？ 唔系佢讲 接龙啊， 接龙去到最后嗰一步咧，有机会你只系因为嗰个牌揭嚟揭到揭唔到你想用嗰张咧，你就玩唔到而输 咯。咁我觉得我算几好彩，我好。好少遇呢啲情况噶， 唔好喺啲运气上面用晒。 唔系啊，我讲接龙嘅运气， 唔好过头说话。 接龙嘅运气， 唔好喺接龙用晒你啲运气咯。嗱，题外话，题外话，八千万今日六合彩，系啊，即系题外话。嗱，唔系鼓吹赌博，纯粹提下大家啫。 咁我要讲啦，我不嬲玩接龙咧都冇乜运气啊，我从来都玩唔到尾，我真系，我一次都冇试过完成到。 唔系嘛？ 佢因为完成晒咧，佢咪啲 pair 牌喺度飞啊飞啊飞啊咁样嘅。 就玩到啦， 点解咧？ 点解？ 睇佢个样就知道佢阿哥玩唔到啦。 唔系啊，我话崔杰同佢冇用噶，即系嗰个彩票同你都冇关系。 点解？ 你都冇横财命嘅。 呢句中绝啦， 即系个运气，运气系另一边系嘛，横财另一边。你睇唔睇到我戴住咩啊？黄水晶啊！ 嗱，我想讲咧，即系呢啲咪就系做节目都踩地雷咯，系咪玩经典嘅游戏踩地雷？ 我哋已经踩晒啦，全部 真系啊！ 不过踩地雷咧，其实除咗讲运之外咧，佢又真系好讲一个计算嘅，因为佢嗱一二三四有四个通常都系四个数字啦，或者你再劲啲嗰下咧，你可能会见到六啊七啊，咁个数字即系代表喺嗰一个嘅数字侧边，佢会黐住有几多个嘅地雷喺度嘅。咁即系话，如果佢有一字，即系附近仲有一个地雷啦，咁即系其他嗰啲咧就唔系地雷就可以揿啦咁样。咁佢玩法就系希望你可以拆晒 成版咁樣嘅。咁我記得咧，佢原先電腦嘅設定，我印象之中啦，佢係有99個地雷嘅，即係最多嗰關。咁當然佢後屘咧就已經延伸到就係可以你喺個電腦入邊輸入你想拆幾多個地雷，例如你想拆200個嘅。你咪撳200咯，佢俾200個地雷你拆啫嘛咁樣。咁但係佢原本即係佢 default 嗰個咧設定係99個地雷嘅。咁我咧有段時間我真係以前玩拆地雷咧。真系拆弹专家， 哇！你好犀利， 真系好犀利。 我通常都系咧，击头几下已经中晒噶。 喂，你真系几好运噶，你击头嘅，哦，即系中咗就即刻 中 晒，已经 系输晒咯。 佢头先嗰个赢咗咪，而家要话输啊？佢听到中高话8000万， 系 我都冇买。 喂，唔紧要，喺呢啲咁样嘅游戏世界里边，踩地雷唔紧要嘅，现实世界 系啊，喺嗰度踩晒就算啦。 系啊，喂，呢啲 old school game 咧，我仲记得一个叫做咩伤心小宅。定开 有啲印象， 伤心， 定开心 小 宅， 伤心小宅， 点玩？ 唔系个名好熟啊，玩咩？ 咩唔系其实同接龙差唔多嘅嘢嚟嘅啫咩？ 系咯，但系点解佢唔叫接龙，叫伤心小宅咧？ 你咁样讲，有啲印象喎。 究竟伤心小盏有几伤心？ 系咪直头系同一样嘢嚟？ 我觉得系差唔多啊嘛。 佢唔系同一个游戏嚟嘅，因为我记得喺个电脑嗰度咧，系咪可以 click 游戏跟住再拣嘅？系有几项嘅，其中一个伤心小盏。 系啊系啊系啊！唔紧要，我哋都已经俾翻晒部电脑啊， 唔记得晒啦。 唔紧要，大家如果有网友们咧喺网络嘅平台同我哋互动下，咁可以补完下何谓伤心小盏啊，或者关于踩地雷嘅一啲集体回忆，唔系单单。是小白的享乐时代， 啦，仲有啲除咗拆地雷啦，伤心小盏又好，接龙都，仲有一个咧，贪食蛇。 哦， 贪食蛇我有爆过机， 哇！呢个你好劲咁， 我真系有爆过机， 好难参加欧洲比赛， 代表香港嘛， 系代表香港。 有啲国际比赛噶， 系 咯，贪食蛇 咩都有国际比赛，贪 食蛇世界杯你冇听过咩？ 我冇听过， 搞错啊！ 拆炸弹拆晒全世界嘅炸弹啊嘛， 系咪你两个举办噶？ 系啊，咩啊？个贪食蛇 N 字头嗰个品牌嘅 signature game 嚟噶，个手机嘅 N 字头嗰个品牌咧，当年喺北欧咧真系有搞过类似。嘅比賽啊，係啊，大家都係用翻手機玩，但大家留意翻， 揾下啲遊戲玩下，做個世界冠軍啦， 好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